ねえ、どうしてどうして教えて、右と左はパパママ一つのテーブルを囲んでパンを食べてる。やがて空に鐘が鳴り、夕日が沈む。 上嘅太空站已经建造完成啦，二十一世纪嘅人类终于都可以喺宇宙揾到立足点去推动宇宙开发。 唔好阻住啦！ 听日上昼七点食早餐，有多士啦，有淡嘅咖啡，仲有煎双蛋添。 拜托晒啦，波比啊，我唔得闲啊，你快啲行开先啦。激气啊！你仲喺度整乜嘢啊？个 party 六点钟开噶啦， 系啦，知啦，差少少就搞掂噶啦。嗯，得咗啦，好啦，俾一个你带住先啦。夏美啊，你拎住佢企喺度先啦。 啊，喂，系咩嚟噶？ 唔好问咁多，千祈唔好行开啊！喂喂，听到吗？我系爸爸，妈妈，你收唔收到啊？ 如果收到嘅，唔该你应下我啊！喂喂喂， 快啲去换衫啊！ 激气啊！成日整埋啲咁无聊嘅嘢，呢、這个爸爸真系超级古灵精怪啊！哦、爸爸正话挂你度噶，唔错噃。好啦，我哋要去传你阿姨嘅漫画颁奖礼啦。啊，系啦，等妈妈一阵先吓。你第一次参加咁嘅盛会，要好好打扮一下至得噶。 夏美，我楼梯喺边啊？ 我咪帮你拎咗出嚟噶咯。我怎会不记得、啊、暑假你们来伦敦探我啊。 好羡慕你啊，其实我爸爸都想好像你爸爸那样有机会外国做事见识一下的。 你爸爸是教师来的，怎会得外国做事、啊、没可能、 啊。做教师啊的确是这样的。 夏美同学，这件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啊。 但是这个毛公仔是你最喜欢的喎。 不过冇所谓啦，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而且你做他的新主人，相信他一样会开心的。 多谢你啊，卫理子。 嗱，送俾你噶。 哇，个煎饼好大啊！去到伦敦，佢冇乜机会食到咁大个煎饼噶。 吓，多谢你啊，珍子。 我都冇乜嘢送俾你啊。 多谢晒你啊。 系我送俾你噶。 多谢你啊。 送俾你噶。 多谢晒啊。 送俾你噶。 多谢晒喎，多谢晒啊，各位。哼。咩？ 还没动好 啊？龙一同学， 其实我都想送啲嘢俾你做战行嘅，但系因为我今日实在太忙啦。 其实你使乜客气？你嚟送我已经好开心啦。 夏美同学，你要保重啊！ 希望有机会再见啦。 一定有噶，你哋都要好好咁保重身体啊！ 夏美同学。 真是好感动啊，真是感动啊。 估唔到转校都会收到咁多礼物噶，似乎转校都冇咩唔好啊。你点踩单车噶？你到底有冇睇路噶？ 行路唔小心睇啫，系你自己唔啱啫嘛。 咩话？系咪临走都要我教训下你啊？ 乜你有本事咩？ 今日我绝对唔会留守噶。 去到伦敦之后，记住唔好喐机就喊啊！ 大街， 快啲啊！上啊！上啊！上啊！上啊！ 你听我讲啊，直行去到尽头嗰度再转右，咁你咧就会见到有间便利店噶啦。 咁咩叫做便利店啊？ 啊，系间通宵营业嘅铺头咯。 乜嘢叫通宵营业啊？ 总之咧就系一间卖嘢嘅铺头啦。算啦，我带你过去啦，好唔好啊？我帮你攞啲嘢啦。 真系唔该晒啊！ 唔该， 得翻个波。我接住啦。 成日撞板嘅。 所有嗰啲行李咧都上晒车噶啦，我哋可以出发噶啦。 可唔可以等多阵添咧？妈妈而家点算啊？等落去分分钟上唔到飞机噶。 再等多一阵先啦，夏美应该好快就翻到嚟噶啦。 妈妈。我翻嚟啦，妈妈。 好彩你赶到翻嚟咋？ 做乜嘢啊？ 夏美啊，有一件事咧要话俾你知噶，爸爸同妈妈听公司嘅指示，一定要喺今日出发，坐飞机去伦敦啊。 吓，咁样我又一齐去啊？ 但系而家我哋手头上只系得两张机票啫。 咁样点得噶？你哋点可以留低我一个人噶噃？ 你忍耐多一日先啦，都系因为公司要求我哋先被逼要咁做噶咋。你就照计划听日出发啦，公司啲人会安排你上机嘅。 听日一早咧，全美阿姨会嚟帮我哋看屋嘅，你唔使担心啊。 妈妈， 夏美，嗱，记住啊，妈妈系成日都喺你身边嘅，就算我哋分开好远啊，妈妈都系锡你嘅，知嘛？ 妈妈。 是啊，仲有啊，全美阿姨咧好怕狗嘅，所以我带咗波比去朋友度，你唔使挂住佢噶啦。 吓，波比佢？太过分啦！电视游戏机收埋咗喺边度咧？ 点算好呢？呢个时候电视专做埋啲咁嘅戏嘅，话就话系一日啫，但系抌低我一个喺度，自己就去咗伦敦咁远嘅地方，真系冇理由噶。如果波比佢而家喺度陪我就好啦。虽然话全美阿姨一向都好怕狗啫，但系都冇理由赶走波比噶嘛。所以我一直都唔系好中意呢一个全美阿姨噶。行雷啊！ 矩嘅，大人讲嘅嘢啊，唔好乱咁驳嘴啊，知嘛？ 系啦，呢、這个 B B 咧一定系天使嚟嘅，因为咧佢突然之间从天而降，好得意啊！你睇下佢啊！ 哎呀，有咩咁得意？夏美啊，你系咪喺外边偷咗人哋嘅 B B 翻嚟啊？你快啲讲啊嘛！ 唔系偷噶，正话我咪讲过，头先行雷嗰阵时由天上面。 啊，系啦，我知道啦。总之咧，你即刻将个 B B 交俾警察啦。 交俾警察 啊！太接住咗啦！ 唔好啊！嗰个警察撞板到个食饭架，好重啊！ 喂，不奇啦，打唔通嘅，唔通因为行雷嘅关系？喂，夏美啊，快啲将个 B B 交去派出所嗰度啦！ 唔得噶，老师话到咗夜晚黑，我唔可以再出街噶啦。呢、這个 B B 真系天使嚟噶，睇下佢几得意啊！ 我话你知，我已经足足挨咗三晚通宵，而家成个人散晒噶啦，所以我咩都唔想谂，只系想瞓瞓觉。 咁即系今晚我可以收留佢喺度啦。 随便你啦，净系今晚嘅啫吓。 哇，好嘢啊！我哋今晚可以一齐瞓啊！阿姨啊，你喺度瞓啊？ 客厅定系摆浸埋个角仔啊？ 边有人去角仔瞓觉？ 系咧，你仲系画紧漫画啊？ 唔得咩？ 画紧乜嘢啊？ 好烦啊！ 阿姨啊！ 咩啊？ 早唞啦！ 叫我姐姐啊！ 好攰啊！ 阿姨啊，弊啦，佢猛咁喊啊！你快啲起身啦！唔知点解佢忽然之间猛咁大声喊，咁点算好啊？ 哎呀，烦死人啊！佢梗系肚饿啦，俾啲奶佢饮咁咪得咯。 饮奶啊？我唔知点样喂佢噶。阿姨啊，你知唔知啊？ 哎呀，你真系啊！ 希望呢一个袋属于 B B 噶啦。啊，揾到啦！阿姨啊，到底要十几耐先热噶？ 哎呀，好热啊！哎呀 ，B B 都有饮啲咁热嘅嘢噶。 阿姨啊，佢饮紧啊。 哎呀， 好得意啊！ 我真系要瞓啦。 哎呀， 哎呀，极奇啊，冇样嘢顺利嘅，阻住晒。 怎可以叫我抌出个 B B 噶？实在太过分！你喺度等我一阵吓，我去买啲热嘅饮品翻嚟俾你。 瞓一觉都唔得嘅， 夏美， 阿姨啊， 做咩啊？ 个 B B 唔见咗啊！我去买啲嘢饮，点知翻到嚟就唔见咗佢啦，搵极都搵唔到佢啊！ 你冷静啲先啦，佢喺边度唔见噶？ 呢度啊，就喺呢度。 呢度啊？咁你搵过入边未啊？咁试下啦 ，B B 啊，你喺边啊？ 哎呀，哎呀，哎呀，搵到啦！ 我话要亲手养呢个 B B， 绝对唔会将佢交俾第二个。 但系呢个 B B 系来历不明噶，你点可以攞人哋个 B B 噶？ 呢就系我屋企，我屋企嘅事咧由我自己嚟决定啊！我决定咗收养呢一个 B B 噶啦。 哎呀，你唔好懒叻啦！你有咩本事收得掂个 B B 啊？你只不过系个小学生嚟嘅咋？ 我话依你唔好懒叻就真啦，你只系喺度搭住嘅咋？ 我嚟搭住。哟，你怎可以这样对你阿姨讲嘢噶？好啦，等我教下你乜嘢叫做真正嘅礼貌啦。 哎呀，好痛啊！哎呀，你系咪女人嚟噶？好痛、啊！ 哎呀，喂，女儿，你想较量啊？ 嚟咪嚟咯！ 你唔好睇小我啲摔角技术啊！ 你啲功夫水皮到极啊！ 睇住你啦！ 哦。做咩呢？ 哎呀！ 啊！呢一个系咩嚟嘅呢？ 喂，听到吗？ 啊？ 喂喂，听唔听到啊？喂喂！ 读紧小学四年级，爸爸因为工作需要要去伦敦长时间公干，但系我就要迟一日先至可以出发伦敦，而就喺呢一晚突然间行雷闪电，跟住就出现咗一个 B B 女啦，吓到我跳起啊！ 当我谂紧点样处置个 B B 女嘅时候，有一把女人声，由一个形状古怪嘅镜盒度传出嚟。 喂喂，听到吗？听到吗？ 我系妈妈。冷衫，仲有为你只送俾我嘅毛公仔添。大介竟然送啲咁嘅嘢俾我，都唔衬佢嘅。算数啦，一于带埋佢去伦敦嗰度啦。带埋呢条手巾仔先。兔仔，我哋一齐去伦敦啦，好唔好啊？ 伦敦 今日下昼，爸爸公司嘅同事会嚟接我噶。 啊？ 啊？你笑咩？啊？ 你打算带个 B B 一齐去伦敦啊？ 你做咩？啊？有咩咁好笑啊？ 话你知啊，想去外国一定要有本护照先得噶。 吓？护照啊？ 做咩都以为自己好叻咁自把自为喎？一个小学生系识得几多嘢啊？ 使咩护照啊？收埋佢落个袋度咪冇人见到啦。 哎呀，你真系啊！ 当佢系手提行李咁拎住，咪可以过得关啦。 你讲咩话？ 上到飞机喂佢饮啲奶，等佢瞓着觉，咁就冇问题啦。 你千祈唔好乱嚟啊！你只系个细路女嚟啫，点可以害人臭 B B 啊？你都系听我讲咗，交俾警察办啦。 算啦，既然系咁嘅，我决定唔去伦敦啦。我要留喺度凑大佢啊！ 咩话？ 阿姨啊，你都听过呢样嘢嘅声噶啦。 喂喂，听到吗？喂喂， 呢一个人相信一定系 B B 女嘅妈妈嚟噶。而个 B B 喺闪电之中出现，我谂可能系 唔好讲呢啲住啦。咁你唔使再翻学啦咩吓？ 吓，翻学啊？ 你而家咁嘅年纪啊，要接受义务教育噶，凑住个 B B 女啊，点样翻到学啊？ 唔紧要啦，有你喺度帮我啊嘛。 边个应承留喺度同你凑 B B？ 嗯，系边个嚟咧？ 早晨啊，呢位小姐。 请问你系？ 我系住喺隔篱嘅花田太太啊。我谂你一定系全美小姐啦，生得咁靓，我一眼就认得出系你啦。 你话我靓啊？ 我时时都听见下面嘅妈妈提起你噶，我嘅小小心意啊。 哎呀，多谢晒。 我唔怕冒昧啦，请问你系咪有细路噶？咁嘅，因为我昨晚好似啊听到有 B B 嘅喊声，所以我系咁谂啫，你唔知咁嘅事啊？ 冇，绝对冇咁嘅事啊，唔好误会啊！你一定系听错顶啦！ 我听错，但系我好相信自己对耳仔。 你唔好讲笑啦，花田太太，我系个单身贵族嚟噶，又点会有 B B 咧？好啦，第日再倾过啦吓，多谢晒你。 夏美啊， 我而家要翻学啦。 吓？ 我一放学咧就会翻嚟噶啦，你要乖乖地听阿姨话，千祈唔好扭计啊，知嘛？嗱，阿姨啊，拜托晒你啦。 喂喂，夏美啊，你而家只系教紧要我同你凑个 B B 女嘅啫。 啊！花美啊，帮我好好咁睇住阿姨，千祈唔好俾佢走啊！ 哎呀哎呀哎呀，唔好啊！我呢世人咧最怕就系狗噶啦。 我翻学啦。 吓、啊？真系真系唔系唔系啦！ 咁即系点啊？ 点解唔去啊？ 是咁嘅，因为我屋企嚟。 好嘢啊，夏美，以后我哋又可以喺埋一齐玩啦。 系咁，当然系啦。 我哋都好想咁样噶，但点会咁噶？ 系咁嘅，你哋听完千祈唔好大惊小怪噃，因为我屋企。 啊，点算好呢？ 老师， 你嗰日咧已经办好晒转校嘅手续啦，而且你而家突然间话要留翻喺度，你父母有冇事先通知过校方？ 老师啊，你唔好咁讲啦，我妈妈好快咧就会正式通知学校话我唔转校噶啦。嗱，俾我翻学先啦。 咁冇办法啦。不过暂时咧就唔可以当你系正式嘅学生，既然你喺度，啲同学会开心啲，咁冇办法啦。 哇！ 好啦，呢间房咧啱晒我画漫画，而且时间又充足，我只要翻屋企拎啲大件行李过嚟就得噶啦。好啦，我要画到最好，今年你一定要一举成名啊！啊，点画好呢？ B B 女嘅妈妈有嘢要讲，到底点先可以打开佢呢？啊！不停咁闪嘅，吓个 B B 女猛咁喊嘅，到底发生咗咩事呢？咁 B B 女好可能系有事发生咗。 喂，夏美哥啊， 你做咩啊？ 系咁嘅，我要去厕所。 啊，系啊。哦，乖啦乖啦，你乖啦，唔好喊啦。你唔好再喊好唔好啊？哎呀！ 仲喺度猛咁喊嘅，啊！ 有啦。喂，睇下，系音乐盒嚟噶，有好好听嘅音乐噶。着咗啦，哎呀，阿姨啊，系咩嚟噶？ 嗯，我都唔知系咩嚟噶，个 B B 一喊啫，佢就不停咁闪啦。 吓，喊嗰阵时，唔通同呢个镜盒？ 镜盒？ 哎呀，冇咗 B B 女嘅样喺度嘅。正话我见到个镜盒出现咗 B B 女喊嘅样啊，系真噶，所以我即刻赶翻嚟咯。 你话个镜盒出现咗 B B 嘅样啊？ 冇错，个镜盒会感应到 B B 女嘅安全情况，有时就会有反应噶啦，一定系咁样噶。 唔系啩？ 好嘢啊！有咗佢咧，我就可以安心咁翻学啦。 你唔好讲笑啦，你仲谂住我帮你凑佢啊？ 大件事啦，而家已经过晒钟噶啦，上紧堂啊！不知啊，你帮我睇住佢啊！弊啦弊啦，我实俾老师罚企都得啦。要罚记啊！ 哎呀，惨啊惨啊惨啊惨啊惨啦！我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做一个自由嘅漫画家系我向嘅梦想嚟噶嘛！哎呀，要我过啲咁嘅生活，实在系好辛苦啊！除非冇咗个 B B 喺度啦，系有计啦！又唔系做咩坏事，使咩咁鬼鼠？要堂堂正正啊！ 啊！有响啦！啊啊！唔见咗 B B 女嘅样嘅，到底系咩事咧？点算好咧？咩啊？啊！唔见咗个 B B 女嘅，到底去咗边度咧？唔见咗嘅，冇嘅，阿姨啊，阿姨啊，你去咗边度啊？你度都唔见嘅，点算好啊？个 B B 唔见咗啊！啊，波比，唔该你啊，波比。哎，等下我啊。 好对唔住啊，我都唔系有心为难你噶。 阿姨啊， 阿美， 想将个 B B 女交去派出所啊？你唔使旨意啊，实在太过分。哼，呢个镜盒喺 B B 女有事发生嗰阵会即刻通知我噶。你唔使只谂住抌咗佢啊！ 喂喂喂，是你自把自为话要凑佢，我唔理你啊！但系你唔好赖埋我落水啊！ 其实妈妈乜都讲晒俾我知嘅，你系因为冇钱交租，所以俾包租婆赶出嚟啫嘛。话你知啊，呢间屋系属于我嘅，你有咩唔满意可以走噶。 哎呀，我真系忍无可忍啊！好啦，哎，我想打个长途电话啊。是啊，去伦敦的。 啊不好啊，哎呀 好痛啊，你想怎样啊？ 太过分了，我好憎你啊。 你想做什么啊？ 哎呀，你太没正义了，我憎死你啊。 好啦，有没有教训你啊？ 我憎死你。 哎呀，太过分了。 有数的。 好啊，哎呀 太过分了。 有事 情要怕你的。 哎呀我真的丢了。 喂，收唔收到啊？ 啊，呢把声系 喺边位啊？系咪有人喺度啊？唔该，应下我啦，你出声啊！ 喂，我个名叫水木夏美啊，请问你系边一位啊？ 吓，你话咩话？我又叫做水木夏美啊？ 吓？啊系咧，咁到底你系边一位啊？点解会同我同名同姓嘅？到底你系咪 B B 女嘅妈妈嚟啊 ？B B 女，我个 B B 女喺度，佢有冇事啊？ 佢冇咩事啊，好啊，你听下。 咁就好啦。 我系 B B 女嘅爸爸，夏美啊，你讲多啲你嘅事俾我哋听啊。 我嘅事啊， 佢嘅意思即系叫你自我介绍啊。 哦，原来系咁啊，我系梦之丘小学嘅学生，读紧四年级嘅水木夏美啊。 咩话？你系梦之丘小学四年级嘅学生嚟嘅？ 咁即系，咁你读紧嗰班嘅班主任系咪叫大川老师啊？ 系啊，系大川老师啊。但系你点解会知道咁多嘢噶？ 我明啦，个 B B 咧由未来翻到过去，系因为时间出现咗错乱啊。 时间错乱咗？ 呢度系公元2007年 ，B B 女遇到时光倒流，去咗你哋而家嘅时代。 2007年啊？ 咩话？ 夏美，嗰就系15年之后嘅你啦。 吓？ 我会尽快揾出修正时间方法嘅，你暂时照顾住 B B 先啊。仲有啊，关于呢一件事，你绝对唔可以讲俾人知噶。 夏美，你原来系15年前嘅我，咁即系话 啊？ 时间够啦，帮我照顾 B B 女啊！ 哎，咪住先啊！喂，点算好呢？冇咗声啦。咁样点算好呢？吓？你个发圈系？ 个发圈有咩唔妥啊？ 系我读3年级嗰阵整嘅发圈嚟噶，明明系旧年已经唔见咗噶啦，点会戴住喺 B B 女嘅头嗰度嘅？ 吓？喂，夏美啊！你是不是说真的？ 那这个 BB 女真的是15年之后我的女来的。 我好得人惊啊。 什么话？ 见到自己将来的 BB 女，你说不得人惊咩？ 有什么得人惊？这个是我的 BB 女来的嘛，我决心要将她养大成人啊。 你知唔知咁样仲有咩后果啊？如果俾个 B B 女留喺呢个世界度啊，咁历史咧就会俾佢搞到乱晒龙噶啦。你自己想下，这个 BB 如果留在这里长大成人，到你将来跟你丈夫结婚，那一结婚我们就有个15岁的女的了，可能啊你未必咁顺利结到婚添啊。不过如果这个 BB 女由你抚养成人，那将来有那个夏美所生的 BB 女就会啊。哎呀混乱啊。哎呀做什么 啊？我不记得问个 BB 女叫做什么名字啊。 她的名字啊。 好啦，既然是我的女，咁等我帮佢改名啦。有啦，既然 BB 女是由未来嚟嘅，咁就叫美来啦。今日爸爸跟公司的同事听到我话已经决定不去伦敦，觉得好奇怪。听日我会打长途电话俾妈妈，话俾佢知我决定留翻喺度啊！你哋信唔信啊？我只系一个10岁嘅细路女，但系已经做咗妈妈啦。 叫做水木夏美，读小学四年级。在闪电行雷那晚出现的 BB 女竟然是15年之后的人。由于这个 BB 女由未来世界来到，所以我叫她做美来。不过爸爸和妈妈去了伦敦做事，而我这个全美阿姨又很讨厌小孩，所以我怎错得她怎啊。不过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好好地照顾美来，直至她可以回去未来为止。因为我原本就是美来的妈妈来的。收藏美麗。是啦是啦，我而家即刻冲奶俾你饮啦。四盒。五盒。 哎呀，可恶啊，成日都喊咗，点解专心做嘢喎，激死人啦。 八盒。 哎呀，以为搬咗嚟就个清静环境俾佢做下嘢啦，又会有个 BB 喺度成日喊嘅。你快啲氹掂佢呀。 哎呀，弊啦，我又是唔记得咗滗咗几多盒奶粉落去啦。 哎呀，仲系咁喊啊。 你乖乖地吓，对唔住啊美来，喂睇下。 哎，又是嚟啦 ，BB 仔喊声。喂，老公啊， 嗯， 老公啊，起身啦。 嗯。 正话明明听到有 BB 仔喊声噶，做乜冇咗嘅？有啲唔妥。呢件事我想我有必要好好咁样去调查一下嘅。 哎 如果唔搞掂佢，俾佢晚晚喺度喊，烦都烦死人啦！依个气啊！你哋要想下办法先得。 早晨啊，花田太太， 全美小姐 啊！ 如果你真系有啲乜嘢解决唔到嘅事咧，即管开声同我讲啦，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你噶。 嗯， 我晚晚都听到有 B B 仔喊声啊。又系嘅，呢啲嘢啊，的确好难同人讲嘅。 咩难开口啊？ 咁当然系俾未婚夫抛弃嗰类嘅事啦。 俾未婚夫抛弃？ 哎呀！你呢个花田太太真系啊，次次都话听到 B B 喊声嘅，哎呀， 哎呀，烧到好厉害啊！ 花田太太啊，你都系翻屋企好好咁唞下把啦，再见啦。 仲死口唔认啊？咁仲更加令我怀疑添。 系我份啊，点可以误会个 B B 系我噶？一定要解决呢一个未来先至得啊！ 妈妈， 英英夫啊， 妈妈啊，啲牛奶已经饮晒啦，点算好啊？你知啦，每日我喺度吸收大量钙质啊。 我嚟问你啊，英夫啊，你觉唔觉得隔篱嗰个夏美喺学校有啲乜嘢唔妥咁？ 隔篱嘅夏美，冇啊。 冇，例如咧，佢有冇提过佢屋企多咗啲咩剩余之类啊？又或者佢自己点解唔去伦敦留翻喺呢一度咁啊？ 咁啊，我对人哋呢啲私事完全冇兴趣噶、啊。 但系夏美佢系你同班同学嚟噶、啊。 你讲得好啱啊！但我有时间都读下书啦，点会理啲咁样嘅嘢、啊？ 冇时间。但是你妈妈被他入面的人搞到晚晚都失眠啊。应付啊，你是不是想见到你妈妈病了你才安乐 啊？你病那不得啊，妈妈病了会影响到我，令我读不到书的。我知道怎么做啦，我试试查一下美他们最近有什么不妥啦。 你肯帮妈妈查，你真是乖啦，咁帮得妈妈手。咁样啦，你要好好地帮妈妈查得一清二楚啦 吓。系。 平时吃午饭的时候最生猛的梗是夏美的，为什么今天会这样的？ 是不是因为她妈妈去了伦敦，所以没人洗衣打扫，什么都要她自己做完啊？ 但是她攰成这样，不像是因为做家务啊。会不会是？ 会不会什么啊？ 会不会是搬入来跟她住的阿姨又代她搞到她这样啊？ 蛤、她的阿姨 夏美她都讲过啦，她阿姨一心想着要做漫画家，性情很古怪的。可能夏美就是被这个阿姨猛咁指她做家务，搞到晚晚没得睡才会这样的。 夏美实在太可怜了。 瞓到成只猪咁样啊！ 大家， 大家同学，啊！ 你哋两个使乜咁担心、啊？呢、這个夏美唔虾人都偷笑啦，再俾个咁虾佢啊！ 你点知佢唔系俾人虾、啊？ 我睇佢因为咧玩电视游戏，所以慢慢挨夜啫。 哎呀，大家大戒啊！ 多谢晒啊！ 呢个大戒啊，喂你子啊，我哋唔可以由得夏美咁样落去噶。我哋两个要想办法帮下佢啊！我要去同佢阿姨讲，警告佢，叫佢唔好再虾夏美。 大家，系啦，有啲事想揾你帮下忙嘅。 要嚟啊！做咩偏偏喺呢个时候叫呢啲同学嚟？ 我都唔想噶，但系佢哋系都要话嚟帮我手做家务啊！ 哎呀，点解俾人知道个 B B 喺度？咁隔篱嗰个花田太太又唔知会点样周围咁唱我咯？ 老实讲啊 ，B B 女嗰件事俾贞子同埋卫理子佢哋知道都冇所谓啊！ 唔可以啊！你唔好谂得咁单纯至得噶。如果俾人知道未来嘅事咧，咁历史就会受到影响噶啦。 受影响又点啊？ 比如话我啦，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一流漫画家，近扮助手啊。而你将来结婚嘅对象会改变，总之你就好大件事喺啦。 吓，结婚对象啊！龙一同学，啊！仔啊，你唔可以咁样噶，我唔想咁样啊！点算好？点算好啊？要想下办法先至得啦。 总之咧，唔好俾佢哋嚟啦，打电话通知佢哋啦。 而家赶唔切噶啦，佢哋话翻屋企放低书包就即刻嚟噶啦，好可能啊！到咗啦，点算好啊？ 我点知点算啊？ 咩话？你阿姨出咗去叫你睇门口啊？ 咪就系咁样啦。 咁即系今日净系得你同埋芭比喺度咋？ 系啊， 谂住嚟同你个古怪阿姨倾下，叫佢以后唔好成日虾你添。 有冇自己古怪啫？有冇得罪人啊？ 你听唔听到有 B B 仔嘅喊声啊？ 好似系、啊， 其实系波比嚟嘅啫。 乜波比嘅声系咁嘅咩？ 系咁嘅，因为佢有伤风啊。 总之今日下午你要好好咁休息一下啦，等我帮你洗衫同执厨房啊。 我负责帮你打扫楼上嗰层啊。 洗衫执厨房扫楼上啊，唔该晒喎，阿姨你最紧要好心埋美奈啊。俾佢哋睇到啊！千祈唔好俾佢哋睇到啊！啊！ 一定要找一个没人去的地方才行了。哎呀，一姨就那里了。 哎呀， 收埋佢喺呢度咧，就放心啦。哎呀，要我做咁多嘢啊，真系激气啦！ 希望佢哋两个快啲走啦！如果俾佢哋见到未来，咁个未来就有灾难噶啦！ 呀，好嘛， 大佳啊， 大佳同学，你两个喺度做咩啊？ 啊，冇乜嘢啊！ 啊，我明啦，你哋两个都好担心夏美嘅。 有咁嘅可能咩？ 你哋唔使唔应啦，其实你哋都好关心同学嘅。一场嚟到，不如入去坐下，好唔好啊？夏美， 但系应付同学要温书噶嘛。 今日我其实好得闲。 我今日都好得闲啊。 快点走啦，如果你哋仲唔走嘅话，未来而家突然间大声喊咁就弊噶啦。波比啊，做乜嘢啊？啊，你粒咪系未来件衫嗰粒？ 你做咩啊，夏美？ 冇嘢，系冇嘢。 夏美，你今日好似特别古怪噶。 边度有啲咁嘅事？ 你有咩瞒住我哋啊？唔好吞吞吐吐啦，快啲话俾我哋知啊！ 我根本就冇隐瞒住你哋， 一定有嘅， 真系冇咧。 我话你有就有啦， 我真系冇隐瞒住你哋啊！夏美啊，贞子啊， 哼，你根本就唔当我哋系朋友，我憎死你啊！ 哎呀，贞子， 真系冇办法啦，女仔就系咁小气噶啦。 你唔好咁多事啊！ 哼，等等啊，贞子！哎呀，等阵啊，夏美，你放心啦，贞子佢虽然系脾气大啲啊，但系第二日就会咩事都冇噶啦。你唔使担心噶，咁啦，听日翻学校再见啦，拜拜。 我冇谂过会搞成咁样噶。啊，美奈佢有咩事啊？发生咗咩事呢？ 哼，睇过晒啦，根本就冇咩唔妥喎。 咁又系呀。 英夫啊，饮唔饮果汁啊？ 啊？ 冇几可入到嚟，梗系饮翻杯果汁先至走噶嘛，系咪？ 我唔饮啦，唔系几好意思嘅。 夏美，我饮果汁啊！嗯？系咩嚟嘅咧？ 应付同学， 咋。 哎呀，一翻嚟啊，发生件咁古怪嘅事，真系吓死我啊！ 喂，你冇咩事啊嘛？ 但系啊，我点都唔相信嗰只系鬼嚟噶啦。 咁又难怪嘅，我最初都唔相信自己对眼噶。不过呢间都咁耐历史，有鬼出现都唔出奇啊，系咪吓？ 啊，系啊，冇错，因为真正嘅 B B 咧，冇可能爬上屋顶上面噶嘛。 咁讲法咧，都有啲道理嘅。 嗯？B B 呀，吓？ 结果我都要对佢哋讲大话啦，以后系咪都要咁样继续落去呢？我听日要对贞子佢道歉先得。 是不是家姐啊？梁敦点啊？ 咪住先吓，是我想你同我想下办法啊，不是夏美，而是个别冇嘢啦。总言之咧，夏美佢话要留低喺度，我都冇办法噶。是夏美啊，你妈妈梁敦打翻嚟噶。 夏美啊，快啲嚟听啦、啊。 系。 小学四年级，在雷电交加那晚出现的 BB 女竟然是15年后的人。由于这个 BB 女在未来世界来的，所以我改了她的名字叫美来， 爸爸同妈妈去咗伦敦工作，而我呢个全美阿姨又好讨厌细路仔嘅，我一个人又点凑得佢掂？不过我已经决定咗，我要好好咁照顾美莱，直至佢翻到未来为止。因为我原本就系美莱嘅妈妈嚟噶嘛。婴孩视察。 通宵啦，我翻嚟啦。 哎呀，点解咁大阵窿味嘅？咩事咧？你做咩啊？火烛啊！你做咩啊？火烛啊！点算啊？点算？ 阿姨啊，你翻嚟啦！ 哎呀，美啊，你到底度搞乜鬼啊？系咪火烛啊？ 不是啊，我只是在这里学着整糊仔，怎知会搞成这样 啊。啊，整糊仔啊？ 是呢，这两个字怎样读的？ 是搅拌啊，即是搅匀它咯。 啊，原来是搅拌啊，这么简单的咋。是啦，原来我没有做到这一样嘢。 哎呀，我已经熬到成晚通宵的了，你不要这样吓我好不好啊？ 好对不住啊。咁啊，请你吃些东西补返数啊。 哎呀，你咁嘅嘢叫我点样食啊？得啦，嗰个字收声啦，冇事 噶。咁如果未来真系有咩事嘅，阿姨你要负晒全部嘅责任啊！ 吓、啊，要我负晒全部嘅责任啊？哎呀，咁啊随便你啦，你中意嘅就即管带佢医院嗰度验伤啦。 咁样阿姨你同埋我一齐去啊？ 唔得噶，我好攰要瞓觉啊，你自己去啦。 太过分啦！ 水木夏美，到你啦！ 啊，系，轮到我啦！啊，哇，好似游乐场咁嘅，诶、啊，唔该啊。医生啊， 佢冇咩事，咩问题都冇啊。 哇，咁就好啦。 等我帮佢度高量重下。系咧，佢几个月大啊？ 佢系我亲戚个女嚟嘅，我唔知啊。 系咩？哦，唔紧要啦，睇下先啊。体重啊8.7公斤，身高啊71.2公分。比例好好啊，俾心机照顾佢咯。 唔该晒，医生。哇哇，呢度有好多嘢玩啊！唔可以咁样噶，我哋要翻去噶啦。好啦好啦，一阵间噶咋啦。 水木夏美，水木夏美， 系，嗱你自己玩住先啊。 嗱，找翻啲钱俾你啊。 唔该晒你，姑娘。 咩男仔嚟噶？唔好喊啦，好唔好啊？ 吓，大戒啊！咁点算好啊？ 你咪唔想睇医生啊？由得个肚继续痛啊，唔好喊啊！姑娘啊，我细佬个肚好痛啊，唔知有冇事咧？ 俾大家见到我咁就弊噶啦。点算好呢？我仲放低只美奈添噶。 喂，税务公馆，吓，你系夏美 啊？叫我带美奈翻嚟， 冇错啊！求下你快啲嚟啦！ 你谂都唔使谂啊，系你自己话要带佢检查嘅，你自己带佢翻嚟啦。 如果我自己可以咁做，就唔使嚟求你啦。 唔该你唔好再烦住我啊！ 瞓啊，银包咧，次次都系搵我嚟搞嘅。啊？系妇产科啊？ 太太呀、啊，请问你是不是新政啊？有没有保健卡啊？ 对不住啊，我搞错了，我不是来生 BB 的，我是想找医 BB 的地方 啊。是儿科门诊部啊，很多人都会搞错的。儿科门诊部就在那里的后面的。你穿那条走廊就是了。 唔该啊，打搅晒啊。 生 BB 要顺便帮助买儿科门诊的咩？ 买一支咁耐都未嚟的。 到底会游戏室在哪里？ 哎呀为什么我拎着个闹钟的？ 在这里了。 啊，是美奈啊。你迪咗。大家晒啦，各位。 全美阿姨咁耐噶？ 嗱，翻去啦。 嗯。 点啊？而家唔痛啦嘛？ 嗯。 对唔住啊，抌低咗你。我翻嚟啦。乜？你仲喺屋企啊？真是好彩啦，今次冇俾人见到啊。你做咩瞓喺度啊？你做咩唔喺医院嗰度帮我啊？ 你讲咩啊？我咪帮你做咗囉。睇下。 啊，佢系边个嚟㗎？现 在喺一则特别新闻报道，本区儿科门诊部发生一宗医务失常事件，而家大批警员正在喺现场搜查紧。 唔通系啊？真系头先嗰间医院啊！ 我只不过放咗个仔洗手间啫嘛，转头头就唔见咗啦，一定系俾人拐咗啊！ 现场消息喺事发嘅时候，有个女仔经过，警方而家希望呢个女仔提供线索。 弊啦！ 另外有个可疑嘅青年女子，拎住个闹钟出现。听讲系由妇产科嗰边入嚟嘅，各位观众，如果见过呢两个人咧，请即向警方联络。 哎呀，点算好咧？咁样落去，我哋就变咗拐带 B B 嘅犯人噶啦！ 点会咁噶？未来漫画坛嘅一颗重星。 演，嫁到俾龙恩喎。 既然是咁嘅，唯有行出嚟清清楚楚咁解释呢件事系啦。 唔得噶，如果我哋咁样做咧，咪真系讲埋俾人哋知关于美娜嘅事啦。 系、哦，咁系唔得噶。 啊，冇时间噶啦，不如将个 B B 放翻喺嗰度，然之后通知警察去，咁咪得咯。 唔得噶，唔得噶，就算系咁样做啊，啲警察啊都会当我拐带案咁追缉我哋噶。 咩话？ 夏美啊，不如你即刻向警方自首吧啦。 吓、 啊？你而家只不过是个细路啫，警方唔会告你噶。但系我将来系出色嘅漫画家，唔可以坐监噶。点啊？一于系咁话啦。 你太自私啦！系你求其抱个 B B 翻嚟，先至会搞出一件咁嘅事啫嘛，关我咩事、啊？ 系嘅，咁又系我唔啱嘅。哎呀，一日都系嗰间医院咧，又唔写清楚边度系妇产科，边度系儿科部门，搞到我周围咁揾啊！仲有添啊，嗰度啲姑娘仲望实我，以为我有咗 B B 添啊！ 以为你有咗 B B 啊？ 系啊， 嗯，系啦，呢条桥行得通喎。 咩桥啊？ 咧，嗱咁样，嗱你咁样咁咪得咯，咁样。 啊！你唔好讲笑啦，我仲未结婚噶，咁样万一俾人知道就麻烦噶啦。 咁你系唔系想做拐带嘅犯人啊？嗯，哎，即使啊。你见到噶啦，快到医院妇产科 啊！啊，系系系系。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要生啊！我要生啊！我要生啊！ 诊室中嘅细路，而家仍然下落不明，警方希望 呢个世界真系好得人惊噶，你哋都要小心啲啊，知道嘛？ 哎呀哎呀，我要生啦！哎呀，我就嚟生啦！哎呀，我要生啦！啊啊！ 吓，唔系啊嘛，咁快生咗我噶啦！ 仲未啊，仲未啊，司机，司机快啲啦，快啲啊！ 啊，系系，知道啦。 现在特别新闻报告，今日下昼喺本区医院发生一宗婴儿失踪事件，警方现在希望会晤一个带有闹哭嘅孩子同一个细 路妹。个 B B 就嚟出世啦，唔该，快啲帮下忙啊！妈妈，妈妈，再早啲啊！妈妈， 要生啊！我要生啊！ 妈妈，你再支持多一阵啊！妈妈， 我要生啊！ 吓、啊？嗱、啊，系、啊啊、听错嘅啫，听错嘅啫。 我系叫医生嚟吓，你去准备啲工具先咯。 系。 哎呀， 你快手啲啊！ 快啲啊！ 快啲啊！ 医生，医生啊，系有急症啊！ 哎呀，工具呢？工具呢？哎呀，到底放咗喺边呢？ 有机会啦，穿过呢条走廊咧，就系婴儿游戏室噶啦。 嗯， 呢边呢边啊！ 系啦。点算啊？咁入唔到去噶喎。 系咯，咁辛苦先入到嚟。 哎呀呀！哎呀！ 吓？ 唔好喊啊！唔好喊啊！系啊！ 哦。 你乖乖地啦，唔好喊啦，唔好喊啊！ 嗯。 求你收声啦。 是咩声嚟呢？原来是个闹钟嚟。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啊，今次遇到一个待产妇人离奇失踪， 快啲啦！ 但系上楼叫我看住呢度噶，喂！ 对唔住啊，麻烦到你，好啦，拜拜。 快啲走啦！ 搵到啦，搵到啦，搵翻个 B B 啦，搵到啦！ 边度啊？搵翻个 B B 喺边度啊？ 哎呀，文美！文美，文美，真的好啊！ 医生啊，你点解会咁噶？ 其实我一早讲过噶啦，即系个游戏室太过大，个 B B 唔知爬咗去边度玩嘅啫嘛，冇可能俾人拐带咗去嘅，系咪啊？ 好啦，今次一定会好好味㗎啦。阿姨啊，我对你嘅睇法改变咗啦，真係估唔到你喺紧急嘅关头会咁冷静。 你点赞我都冇用㗎啦，我系牙炎通宵，唔识得驚㗎。 波比啊，你食唔食啊？ 哎呀，我饿到个肚都扁晒啦，有冇嘢食 㗎？点样啊？ 好似好味咁啊，又会咁知佢心意嘅。如果你成日都系咁醒目就好啦。 原来今次又系失败咗。今日实在太过难忘啦，以后都咪叫我走去医院啦。不过医生话未来身形适中、高度体重嘅比例都好好，咁都算有啲收获。迟少少我都想再带佢去检验过啊。 Manga Lincha de Manga Limbo Mitsu Aaaaaa 覗いても胡麻を取ってはいけないんだ。へのへのへのくるりとパッ、痛いお腹元気だよ。好き嫌いさ大好きさ、今日のおやつはなんだろうな。クッキーアップルパイアイスクリーム、おいしいキチコジュースママスペシャル。プララプラプララプラ、発想マンガリンチョのマンガリンボ、ネタクシオにおいでおいで、発想マンガリンチョでマンガリンボ、両手広げとおせんぼ、すっかりコロリと転がって、お腹を抱えてワッハッハッ、愉快なラッパ ー。武鳴谷之春。 各位观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武鳴谷的地方啊？武鳴谷这一带地方一到了冬天就会被白雪所覆盖住，而且武鳴谷所有的居民在冬天都会进行冬眠的。这里是武鳴的家，看看个个都睡晒觉了。这一位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武鳴多樂了，而这一位是武鳴的爸爸，这一位呢是武鳴的妈妈。咦，这个是阿美来的，为什么她会在武鳴的屋企冬眠的呢？我们不如开始这个故事吧。但是现在大家都正在冬眠，故事是不可能开始到的，那就由春天开始讲这个故事吧。 跟姐姐一起冬眠的吧。 在去年秋天你姐姐去了你妈妈那里嘛。 我姐姐去了我妈妈那里， 我你睡了四个月就将去年的事完全不记得晒了。阿美， 我想我还有些事记得的。 你说你姐姐不在家里很闷，在冬眠前一日就来了这里了。 是什 么？哎呀，你不记得了？ 好像又记得一点。 其实啦，你姐姐未翻嚟之前，你都可以一直留在我呢度噶。 系啦，我妈妈身体唔好啊，所以姐姐要睇佢啊。 吓，你卒之都寄翻嚟啦。妈妈， 你哋两个起咗身啦吓？ 系啦，伯母啊，我可唔可以暂时喺度住住先啊？ 哦，冇问题。嗱，等我整个大餐俾你哋食，庆祝春临大地吓。 史莉奇回来了。 行楼梯还快过爬绳梯呢， 我惯了的了。是了，你是不是都是迎接史莉奇啊？ 唔系啊，我翻屋企睇下我姐姐有冇翻到嚟啫。我谂佢冇咁快翻嚟，咁都要去睇下噶嘛。史力奇， 啊，武明， 乜今年你咁早翻翻嚟嘅？ 系啊。 去南方旅行系咪好闷噶？ 闷啊，唔算闷，但系始终觉得咧，武明谷系最好噶啦。 讲啲趣闻俾我听啊！ 慢慢先讲俾你听啦。啊，我梗系叫醒力夫，然后搵啲游戏玩下。 我谂佢仲瞓得好冧啊！ 仲系好大嘅鼻鼾声啊！再试多次吧啦。鼻鼾声终于停咗啦。 艾力夫啊，起身啦！史力奇已经翻咗嚟啦。 我仲系好眼瞓啊。 我哋去玩啲有趣嘅游戏啊。 有趣嘅游戏啊？爬山啫嘛，有乜咁有趣啊？ 因为今年第一个上呢个山嘅系我啊嘛。 今日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啊！除咗可以睇到武明谷全景之外咧，仲可以睇到海添啊！ 早晨啊，武叔叔！ 哦，早晨啊，武明，你爸爸妈妈起身啦？ 我出嚟嗰阵，妈妈已经起咗身噶啦。 系啊，唉，我搵日得闲咧去探下你哋啊！ 我欢迎你嚟啊，武叔叔！ 我一点都唔觉得有趣嘅。 啊，个海会发光嘅喎！ 呢度啲景色真系好靓嘅，力夫可。 啊，武明啊，你屋企条烟通咧有烟啊！我谂你妈妈咧一定喺度整紧啲好美味嘅食物噶啦。 系啊。 做乜嘢啊？ 史力奇啊！你睇下，原来今年我哋唔系第一批上山噶。 嗯，系一顶好靓嘅帽嚟。 哦，哇，顶帽都几大噶，系边个留低喺度嘅咧吓？ 我呢顶帽好似我爸爸嗰顶咁嘅。 嗯，呢顶帽仲大过我本身嗰顶。 嗯， 睇下，嘿嘿，可以遮住对眼，仲可以咁样嘅。 哇！嗯，啊 哈，嗯，哦，好得意啊！ 呢顶帽咁大都唔啱我戴嘅， 弊， 做咩啊爸爸？ 好紧啊，除唔甩啦，快啲帮我手啦！嗱， 你又戴得咁入都有嘅， 哎呀，责你俾佢焗死。 做乜嘢啊？ 爸爸就话俾顶帽笠住个头，除唔到啊！ 哦，佢喺度同你哋玩下啫。 唔系玩噶，你顶帽忽然之间紧咗，所以除唔甩。 嗯，点会呢？ 哦，点处置呢顶帽好呢？ 唉，咪搞啦，都系戴翻自己嗰顶啦。 啊，唯有抌咗佢啦。 呢一样嘢始终会有用，唔使抌咗佢咁大嘥。 系咪俾第二个人啊？ 哦，唔系，嗱。是这样用的嘛。 嗯。哦，原来这样啊。 我明白了，是用来做自己咯，是不 是？是啊，史力奇真的聪明。 哪是呢？ 来啦，啲嘢已经煮好晒的了。嗱，史力奇同力夫都一起吃啦。 吓， 好香啊！ 入嚟啊！ 哥哥啊，我可唔可以去武明屋企玩啊？ 好。 哥哥，咁你去唔去啊？ 好啊。 你会唔会同埋我一齐去玩啊？ 会。 吓、啊，你都去啊？ 系咯、 啊。你真系去？ 系。 哥哥啊！ 科尼啊，仲差少少咋？我今年一定要完成一部咧，喺空中会飞嘅船。嘿。哎哟，仲差少少嘅啫， 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会飞嘅船噶？ 照我睇咧，冇可能做得到嘅。 做飞船系我哥哥一直以嚟嘅梦想嚟噶。 梦想啊！ 最深于自己嘅梦想系好快乐嘅事嚟嘅。 啊，系咩啊？ 喂，力夫，你有少挂住食嘢咧？我谂咧，你都系冇梦想噶啦，系咪咧？ 哈，你错啦！我嘅梦想系尝尽天下间嘅美食啊！ 成地蛋壳嘅，边个食蛋咁冇手尾噶？妈妈谂嘅嘢有时都几实用嘅。 好似云咁嘅， 咁怪嘅，系咩嚟嘅咧吓？ 啊，危险啊！你唔好掂佢啊，可能会爆炸噶。 我好似朵棉花咁咯。 哎呀！ 哎呀！我坐咗上去喎。 哎，好玩噶。 哎 呀！哎呀！我都要坐上去啊。 唔得噶，唔得噶，科尼啊，唔好啊。 得噶。 好危险啊！喂，你唔好走咁快啦，我够晕啦！ 武明嘅爸爸而家喺度写紧佢年青时候嘅嘢噃。他的青春是烦恼，但是又多姿多彩的，所以他要用很长的时间坐在书台那里写很久很久才可以写完的。 喂，武明啊。 啊，爸爸， 这嚿究竟是什么来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个云突然间由屋里面飘出来的。 武明，你快点过来啦，落翻嚟啦，唔好再玩啦。 唔该，你想玩我咪借俾你玩咯。 喂，唔好走啊！ 快啲啊，爸爸坐上嚟啊！ 我点会坐上啲咁古怪嘅嘢嗰度得？ 坐上嚟先啊！哎呀，咁好危险噶！ 喂呀！唉，今次弊啦。 你做乜嘢啊，爸爸？ 你知唔知道啲细路喺度玩紧乜嘢 啊？哦，我知道啊。 他们在空中飞来飞去啊，乜你一点都不担心的咩？ 哦，等我对他们几个讲啦，我叫他们小心一点，不要撞到人就得咯。 哦哦， 好啦，你啦。 哎呀，我赢了你啦。 哦，好，喂喂喂，我够晕啦，快点翻落嚟啦。你乖啊，你好乖噶，千祈咪乱喐噃，唔好跌亲我啊！嚟啦，乖啦，过嚟我嗰度，系啦系啦，嚟啦，快啲翻嚟啦，翻过嚟吓，唔好周围走噃，咪跌亲我噶啦，翻嚟啦，我唔会俾你走甩噶啦， 消失 了、哎、呀， 哇，真的好玩啊！ 真系可惜啊，仲以为可以玩多阵添。 你看下，是武明同埋科尼啊。 喂， 佢哋两个已经玩了很久了噃。 不过旧云已经细了很多，最好就快脆啲落翻嚟，咁就好啲。 喂， 你哋快啲匿埋啦吓！一、二、三。 阿美，你哋玩乜嘢啊？ 玩捉伊恩啊！ 四、五、六。 系咧，有冇咩地方可以匿埋咁噶？ 八。 又唔得喎，呢度十俾佢揾到噶。 九、三、 特阿寻你啊！ 啊？ 嗯？吓？特阿寻你？ 武明佢咧，应该系匿咗入屋企嗰度嘅。 好似见佢匿咗入个炉度啊，但系又唔见佢嘅。 揾到未啊？ 唔见啦。 你有冇揾过地牢啊？ 揾过啦。 哦，正话边个喺度笑呢吓？ 边度有人喺度笑、啊？ 好晏啦，我要翻屋企啦。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啊，我哋玩紧捉伊恩啊，但系揾唔到武明啊。 武明系捉伊恩专家嚟噶。 嗯， 啊，帽入边好似有人咁噃， 咦，系咪我咯？ 啊， 啊，你最知都冇本事揾到我出嚟啊！ 你系边个啊？ 吓，系咪揾唔到我好激气咧？所以啊，特登炸就话唔识我咧，唔好同我讲笑啦！ 好好啊，你到底系边个嚟啊？ 哦，系啦，我知道啦，你哋玩紧个咁嘅游戏咧。 我叫做花梨啊，你叫咩名啊？ 啊，我个名咧叫做武明啊，多多指教。 嗯，呢位朋友啊，你唔好再同我哋讲笑啦。 我咩你咁讲噶？我冇同你哋讲笑喎，系咪啊，爸爸？ 请问你知唔知道武明匿埋喺边度啊？可以讲俾我听嘛？ 咪呢度咯。 边度啊？ 呢度啊！ 你到底系咩人嚟嘅？老老实实咁答我啦。 爸爸。 咩话？我根本唔系你爸爸嚟。 哎呀，我的确系你个仔武明嚟啊！ 武明嘅外貌生得英俊又可爱，你同佢根本就冇得比。你有冇试过用镜照下自己系咩样啊？ 哎呀！我对手啊！哎呀！哎呀，我个鼻哥，哎呀，我条鼻咁样嘅，哎呀，我周身就长毛啊！哎呀，喂，点算好啊？点算好啊？点解会咁嘅？点解会咁嘅？唔系我嚟嘅，呢个都唔系我嚟嘅，冇理由。Ha ha ha! 咁嘈啊？到底发生咩事啊？ 妈妈，妈妈，妈妈， 点解有个细路仔喺度嘅？ 呢个细路话佢自己系武明嚟。 哦，呢个细路仔系我个仔武明。 妈妈，妈妈，我真系武明嚟噶，系真噶。 有咩可能呢？乱咁噏。 妈妈，请你相信我啦，我真系武明嚟噶，系真噶。 我明白啦，你唔好咁激动，冷静啲先啦。如果你真系我嘅仔武明，就一啲都唔使惊嘅，系咪？因为我冇可能会认唔出自己个仔噶。 你叫我啦，妈妈，你快啲叫我一声武明啊，妈妈，妈妈，你一定会认得我噶，你叫我武明啊。 嗯， 哎呀，你做咩唔出声喎，妈妈？你点解唔肯叫我一声啊？你快啲叫我啦，妈妈！ 好啦好啦，嗱，我叫咗你，冷静啲先噶。 啊！ 啊，冇错啦，你真系我个仔无名啊！ 妈妈，妈妈，妈妈！ 哎呀，系武明啊！ 阿爸爸， 武明啊，到底你匿埋过喺边度啊？ 咪嗰度啦，顶帽入边啊！ 你唔应该随便执人哋啲嘢噶。 武明听父母嘅说话，将嗰顶帽抌咗落去河嗰度啦。不过抌咗顶帽之后，硬系觉得好可惜咁样噃。究竟呢一顶咁怪嘅帽系属于边一个人嘅呢？ みんな愉快だな。 神奇的帽子。 又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帐幕了。喜欢孤独的史力奇会在那里住到冬天的来临。武明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他只是很想跟史力奇在一起。 史力奇， 史力奇 不见了、哦、他实在一个人走了出去周围行顶了。 我知佢最中意就系孤独噶， 我有阵时都中意自己一个人噶。 唉，既然系咁，我哋唯有自己去啦。 唉，不如听日先啦，科尼。 我哋讲好咗噶嘛？ 系啊，我哋讲好咗噶啦，一齐去沙滩度执贝壳啊！ 我好似冇同你咁样讲过喎。 你同科尼讲过噶，我知道你哋想同史力奇一齐去执贝壳，所以我都要跟埋去啊。 喂， 是力夫啊， 你们几个去哪里啊？ 我好羡慕你啊，力夫。 羡慕什么啊？什 么都羡慕咯。我不知道史力奇去了哪里呢、 啊、不知道今次我们会不会又执到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呢？ 上次那顶帽真的很古怪， 可惜抌了落河了。 是的， 早知就留住佢啦。 冇办法啦，我上次匿喺顶帽入边嗰阵咧，就俾佢变咗做一只小怪物。 佢仲会将啲蛋壳变做云添啊！ 啊，呢样系几好玩啊！ 我喺前边行下。 起身啊，科尼，科尼佢出咗事啊！ 我科尼佢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哋正话玩捉伊恩啊，佢唔小心跌咗落食蚁兽嘅蚁地狱度啊！快啲嚟啦！ 唔使惊噶，仲差少少就得噶啦！ 伸只手俾我，力夫，快啲拉我上去啊！ 哎呀，哎，妖怪啊，妖怪啊！ 你哋几个啊，想整烂我个巢穴啊？ 对唔住啊，我好快走噶啦。 讲对唔住有咩用、啊？而家咁样啊，仲边有蚁仔嚟俾我食、啊？ 科尼啊，你点样啊？ 我唔够手长伸来俾你啊！ 既然系咁，我唯有食第二样嘢啦。 冇命啊，救我啊！ 力夫啊，你快啲跳落去啦！ 啊，我啊， 你放心啦，我会用力咁捉实你噶啦。 你个身够长啊，落去就啱啱好噶啦，快啲落去啦！ 就咁啦，一于食咗你啦。 快啲啊！ 但系啊， 快啲落去啦，冇胆鬼啊！ 系啊，我系冇胆鬼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拉住我啊！救命啊！ 快啲啊！ 哎呀！ 哎呀！ 我好惊啊！快啲拉我上嚟啊！ 时间唔多啦，快啲拉实啦，快！ 唔该晒啊！ 我拉实你噶啦，唔使惊啊！ 激气啊！咪走啊！走啊！ 救命啊！ 史力奇，你去咗边度啊？ 你可以保守秘密吗，武明？ 当然得啦。 嗰顶神奇帽被河中心一棵枯树勾住咗啊！ 系咩？ 而且出现咗一件极不寻常嘅事添啊！ 咁要去睇一下啦。抌咗嗰顶帽啊，我硬系觉得有啲唔舍得啊。 其实唔应该抌咗佢噶，我哋去睇下先啦。 河中心一棵枯树将呢顶帽勾住咗啊！ 我唔知系咪错觉咧，附近啲水变晒红色咁嘅，啊点解啲水会变咗红色噶？ 我谂啲水流入顶帽里边，于是乎变咗另外一啲嘢咯。 好啦，等佢执翻佢。 如果只船咁就好啦。系咪好冻啊？ 唔系啊。 攞到嘛？ 啊，就得噶啦。 哦。 哇！系啲羊会执你啊！点解顶帽咁神奇嘅？ 唔可以将顶帽四周围咁抌噶，因为呢顶帽实在太过神奇啦。 倒啲水入顶帽度咧，就会将啲水变成好味嘅羊会汁。 真系唔明点解啦？可能净系河水先至会变成羊会汁噶。如果井水可能又变得第二样都唔定。 系咁咧，就要做下实验先至得啦。 做乜嘢啊，武明？好似好眼瞓咁样嘅。 因为寻晚瞓唔着，成晚喺度睇书咯。 讲大话？ 咩话？ 讲大话？你冇法子呃到我噶。 阿美啊，你知道啲乜嘢啊？ 我知道寻晚史蒂奇嚟过搵你。因为寻晚我听到佢出口哨声咯。 系你寻晚系发梦啫嘛，史蒂奇根本冇嚟过。我哋饱啦。 靠你啊！你仲出咗去添啊！我乜都知道啊！ 你乱讲啦！你再咁咧，我就唔同你玩噶啦。 武明有咩瞒住我呢？ 啊，其实冇乜嘢嘅，四伯，你想知道啊？我话你知。哼，武明佢有事出咗去啦。想静静鸡抌低我去搵史力奇啊？冇咁容易啊！ 我知道那顶帽是哪个的。 到底是哪个的？ 飞行鬼的咯。 飞行鬼？ 正话我见到希姆叔叔，他告诉我知的，早几日曾经见过飞行鬼经过这里添。 飞行鬼是不是在天空度飞的？ 他骑着一只黑豹的。飞行鬼对红宝石非常有兴趣的，他在世界周围找宝石，不止这样添，他连宇宙其他角落都去买的。 咁佢点解又会跌咗顶帽噶？ 或者佢嚟武明谷呢一度搵红宝石唔小心跌咗咧？ 会唔会系佢唔小心留低咗啊？ 我唔知啊。 啊，会唔会系佢根本唔知道顶帽跌咗喺边度咧？ 有可能系咁样都未定嘅。 好啦，不如咁啊，我哋利用呢顶帽做一件事啊。 利用佢做事啊？点样啊？ 一阵你就知噶啦，嗰啲食蚁兽咧对转地洞系好拿手噶。 真嘅，系咪五秒钟就可以转到一个窿噶啦？我唔好信啦。 使咩五秒喎？佢一秒就搞掂啦。 一秒边有可能噶？ 系真噶，我都话佢系天才嚟咯。 哼，做咩喺度嘈生晒啊？ 哦，对唔住啊，我朋友寻日整烂咗你嘅茶，唔好意思喎。 好遗憾，我食唔到你嘅朋友就真啊。 朋友？武明话你是一个钻地洞的天才，但是我就不太相信了。 史力奇一向都不信人讲的，他说要亲眼看过才信。 那你看住吧。 是不是一秒钟就搞定了？ 又是。不过这里一早有个窿的，所以就这么快转到下去了，是不是？ 这里根本就没有窿的。 真是的？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即刻转窿的，没骗你的。 就这里啦，这里啊。 啊，又是，就在这里啦，就石下面啦。 哼，哪里都难不到我的。 那你就在这里试一下给我看看。 来这里啊，不要转错。 这里啊，好啦，看着你。 哎呀。 犀利喎！哇，真系一秒就可以转到咯喎！ 冇错啦，佢系个转地洞嘅天才啊！ 嗯，讲得啱啊！ 我坐上去啦，哎呀！ 好啦，佢将啲相当啦。 我哋见到晒啊，冇错啊！我寻日你偷偷地跟住我哋咧，系啊！你话咗俾妈妈知啊？点会呢？我一向都唔中意告密嘅。佢寻晚想咬科尼同埋力夫，我要好好咁教训下佢啊！ 佢会变成点噶？ 唔知啊，好难估得到佢会变成点样噶喎！ 嚟啦，有水流出嚟啊！ 冇嘅，周围都冇发现。记唔记得喺边度跌咗啊？已经揾过晒所有嘅地方噶啦喎。 又会咁多水流出嚟嘅？ 顶帽一定系将沙变晒呢啲水啦。 系咁，成艺兽应该变咗形噶咯喎。 多数系啦。 好啦，差唔多噶啦，嚟先啦。 啊，好惊啊！ 佢系咪冇力推开呢一嚿石咧吓？ 冇力推开嚿石， 拎开嚿石啊！ 好啦，即管试下啦。哎，情形点啊？ 倒转顶帽睇下先啦。 哎呀，不如整冧你睇下啦。 哎呀！ 哦。 啊！系只老鼠仔喎， 正话我见到飞行龟喺空中飞过啊！佢一路飞一路四围望啊！ 一定咧揾紧佢顶帽顶啦！ 嗰顶帽应该放咗喺边度咧？你知唔知啊？ 地下室啦。 嗯，安唔安全噶？ 冇事嘅，净系我同阿美知道顶帽喺嗰度啫嘛。 系条毛冷喎，放入顶帽度咧，可能会变件羊毛衫出嚟嘅。 哇！ 哇！果然好神奇啊！有啲嘢要话俾你知噶， 乜嘢事啊？ 我哋呢一间屋咧，发生咗一件好奇怪的大事啊！ 啊，发生咗大事？ 地下室长出咗一棵树啊！ 哦，咁好啊！啊，喺地下室度， 啊系啊，佢似乎要长得大过间屋啊！ 你究竟做过啲乜嘢嚟啊？ 我放咗条冷入个法术舞蹈咯。 啊，顶帽咪已经抌咗噶咯。 冇明喺条河度将佢执翻啦，然后放入地下室度啊。哎， 你做乜嘢咁样做啊？趁呢件事未搞大之前，快啲话俾爸爸知啦。入嚟啦，道门冇锁到噶。 你唔使紧张噶，我要睇下佢大成点，一阵间咧，我即刻走嚟话俾你知噶啦吓。系啦，呢一棵树啊，系咪会长出美味嘅果实嚟呢？ 入嚟。 对唔住啊，打搅你做嘢添。 咩事啊，嫲嫲？ 冇乜嘢。 冇乜嘢。坦白讲啦，咩事啊？ 我想你落楼下睇下啫，有啲特别事发生啊，你最好啊即刻落去啦。如果唔系，后果好严重噶。 后果严重？你唔系吓我啊嘛？照你咁讲，楼下一定发生咗严重嘅事噃。 妈妈，妈妈！ 哎呀，你做乜嘢啊？唔好整乱爸爸台面啲嘢啊！如果唔系，我就唔客气噶啦。系系，我就嚟啦。 妈妈，快点拎把锯给我啦！我要锯断啲树枝，先至落到楼下。哎，唔好阻住啦！ 我哋把锯咪喺地下室度嘅，根本就冇法子可以攞得到噶。 拎唔到锯啊！唉，唯有用手咬断佢啦！快啲帮手啦，妈妈！ 上嚟啊，好好玩噶！ 阿美啊，你喺度做乜嘢啊？ 我玩紧喺森林捉伊蝇啊！你上嚟啊，好玩噶！ 咁多树枝点算呢？咪朝朝早都落唔到饭厅食饭咯。 咁样都唔错啊！到咗冬天就唔使四围去搵柴枝啦嘛。 呢棵树真系可恶啊！你唔使知赶走我哋啊，想霸咗我哋间屋啊！哼，又似你啊！ 啊，原来呢棵树会开花噶、啊！哇，仲会结果添啊！ 喂，哇，呀，哇哇， 唔试下食啲先，真系好味咯！ 哎呀，点解屋企会咁嘅？ 一定系有人放咗啲嘢入顶帽度啊！ 冇明，你喺边度啊？冇明啊， 过嚟 啊！冇明啊，真系好啦，我仲以为你困咗喺入边啊！ 爸爸妈妈，阿美， 弊啦，一定困喺入边噶，要救佢哋出嚟先得。 锯开啲树枝先得噶，但我哋把锯喺入边，我哋入唔到去点算呢？ 好啦，我哋揾其他人帮手啊！ 冇咁嘅必要啊！ 哦、啊，你就系飞行鬼？ 冇错，系咪我顶帽将呢度搞成咁咧？ 系啊，我喺山上边执到佢噶。 真系唔该晒噃。估唔到棵树会长得咁快咁大，等我嚟帮你哋清理佢啦。 哇！哇！做咩？发生咩事啊？喂喂，快啲嚟救我啊！一日都系你啦，跌咗自己顶帽啊，令到我哋增加咁多麻烦。 啊，真系好对唔住。 哦，系你帮我哋清理咗棵树，我哋应该多谢你至啱嘅。 我想问你一样嘢，你手上系咪有红宝石啊？我对红宝石好有兴趣，请你俾我睇下啦，好嘛？ 就系呢一粒啦，系我同爸爸嘅结婚戒指嚟嘅。 俾我睇下，唔好靓嘅红宝石啊！不过同我要揾个红宝石之王差好远噃。 红宝石之王啊？ 系，我曾经飞到上月光上边揾，但系仍然未揾到。不过我相信佢一定喺某一个地方。 如果我知道，就即刻通知你啊！ 咁真系好啦，好啦，咁我就等你嘅好消息。 佢系只好嘅鬼嚟啊！ 各位啊，嗱，快啲帮我手清理咗啲枯枝吓。 系。 其实武明觉得将顶帽交翻俾飞行鬼，似乎太过可惜啦，因为佢希望可以利用嗰顶法术帽。将河水变成杨梅汁，慢慢咁饮。 ポケットに憧れをいっぱい詰めて出かけよう。頬に風さやさやと光は踊るよ。花びら切って貼り目に映る景色のことや出会った人のことだからずっと僕のこと忘れないでねそんなこと考えてやがて夢の中へいつかきっといつかきっといつか素敵な旅に出よう。 ヘッサンマンガリンチュラマンガリンボゴア一冊はコツンココツンコヘッサンマンガリンチュラマンガリンボ水おへその中覗いてもゴマを取ってはいけないんだへのへのへのくるりとぱ痛いお腹元気だよ好き嫌いさ大好きさ今日のおやつはなんだろうなクッキーアップルパイアイスクリームおいしいキチコジュースママスペシャルヘッサンマンガリンチョのマンガリンボ目隠しように置いておいてヘッサンマンガリンチョでマンガリンボ両手広めとおせんぼ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又唔知道有咩特别嘅事发生咁样噃？哦，睇下可能有事发生啊！ 哎，武明等埋我啊！ 妈妈，妈妈，得未啊？妈妈， 嗯，做乜嘢啊？ 跌板击啊！ 你睇唔见嘅咩？我而家咪开始整紧咯。 而家住开始咋？ 好快得噶啦，你等阵啦吓。 啲板棘得未啊？ 哦，原来并唔系有咩事发生。 呢只系乜嘢嚟噶？冇用噶，冇用嘅。 哥哥咪咁啦，系你啲设计图嚟噶。 系啊，真失败啊！我做乜会咁冇用噶？ 哥哥，你早一排咪做咗只喺陆地上面行嘅船嘅？ 咁有乜用啊？ 既然做到陆地上行嘅船，咁一样可以做到会飞嘅船噶。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噶嘛？ 昨晚我画张图嗰阵时啊，的确系好有信心噶。我大叫成功啦，我卒之成功啦。但系今日我再睇真啲个幅图嘅设计嘅时候，哎呀，根本就冇可能飞得起嘅，喺海上边航行都未必得啊。其实我完全系冇发明嘅天才噶。哎呀，我真系太冇用啦。 好啦，整好啦吓，阿美啊，你去大厅度先啦。 科尼嘅嚟咗啊！ 放心啦，我预埋佢嗰份噶啦。 科尼嘅正话喊啊！ 嗯， 冇事嘅，你哥哥好快就会恢复自信心噶啦。开头做一样嘢咧，梗会受到多少挫折噶啦嘛。 咁样你爸爸试过未啊？佢写小说有冇遇过咩挫折啊？ 我爸爸一向都好有自信心噶。 科尼，你食唔食班戟啊？ 多谢晒你啊，我想食啊。 武明啊，你上去叫爸爸落嚟，做咗咁耐都应该唞下噶啦。 哦， 科尼，做咩咁唔开心啊？ 到咗朝头早，太阳由东方升起嘅时候，大地渐渐变得明朗，极气啊！居然写啲咁幼稚嘅嘢，完全冇啲新突破嘅，哎呀！其实我完全冇写作嘅才能，又冇想象力，又冇创作力，唔识点样注入感情，根本冇资格去写小说嘅。唉，唔鬼写啦！入嚟啊， 爸爸， 做咩嘢啊？ 阿妈妈话咧，整好咗啲班戟，叫你落去食。 咁啊，我而家好有创作灵感，等阵间我先落去啦。 系啊， 仲有咩事啊？ 冇啊！我谂我自己听错啫嘛。 哎，武明啊，我都系而家嚟啦。 哇，好味啊，妈妈！我出出边玩一阵先啦。 哎，我又要出去啊！ 唔好啦，你同科尼玩咪得咯，我约咗史力奇同我一齐去海边探险啊！喂，史力奇， 乜咁耐噶？我仲以为你今日唔嚟添啊！ 你做紧乜嘢啊？ 我喺度放树叶船咯，好似真船咁可以航行到好远噶。照我估计咧，佢会流出海。最后去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度噶， 我谂坐船旅行咧，梗系好好玩噶啦。 好啦，我哋行咯。 阿科尼同埋阿美啊，佢哋都想同我哋一齐啊，但太危险，我冇理佢哋啊。 阿美唔会就咁啊罢休嘅，武明，你睇下。 喂，力夫话要同你哋一齐去，大野艺都要嚟啦。 好嘛。爬上去啊！ 武明嘅讲得啱啊，你哋冇可能爬到上去噶。 我就冇本事爬上去啦， 我就相信我得啦。 唔好啊，唔好爬，好危险噶。 讲得啱啊，你哋几个喺洞口等我先啦。洞口咧就喺前面冇几远嘅啫，好容易可以揾到噶。 你哋爬上崖顶之后，可以入到个洞穴里边噶。 崖顶有另外一个小洞噶。 系咪同嗰个洞穴相连嘅咧？ 我就系想证实一下。 好啦，我哋上去啦。 力夫，你点样啊？ 我都系留喺度，同佢哋一齐喺洞口等你啦。你咋？哇！你哋睇下呢度有个大山窿啊！ 嚟啊，入去睇下啦！ 我有啲惊惊地啊！ 系啦，入边都唔知道有啲乜嘢噶，我哋都系咧小心啲好啊。 乱讲啦，入边系根本乜嘢都冇啊。 就系咁先惊。 系啊系啊，就系因为冇人咧，所以先得人惊。 我哋而家喺个洞穴上边啊。 嗯。 哇，系咁，另外嗰个咧？ 啊，另外嗰个咧就喺前边你啫。 哇，犀利啊！我第一次执到啲咁靓嘅贝壳噶咋？呢一带似乎有好多好珍贵嘅贝壳啊！哇，好嘢，又有一个啦，好靓啊！喂，你哋睇下啦。哦，科尼啊，阿美佢去咗边啊？ 入咗去山洞里面啊！ 啊，入去做咩？点解唔可以留喺度执贝壳嘅啫？喂，阿美，快啲翻嚟啊！入边好危险噶。 冇胆鬼。 啊！你讲咩话？我系话你啊，点解自己走咗入去啊？ 哼！如果你够胆啊，就跟埋我一齐入嚟啦！ 你咪睇小我啊！我而家就即刻入嚟噶啦！喂，科尼啊，你自己一个人喺度等啊？如果你怕闷嘅话，我带埋你入去啊！ 嗯，咁样啊，我都入去啊！ 咁好啦，快啲入去啦！入边好黑啊，好惊啊！不如你拖住我只手啦！阿美啊，你喺边啊？快啲翻出嚟啊！哎呀！喂，你唔好咁做啦，你咁样会整喊科尼噶。 其实系你自己想喊就震啦，你把声都震埋啦。 我边度有震？我把声一样都系咁噶啦。 嗯，你唔好嘈生晒啊。 啊。 嗯，我听到啲声啊。 系啊，好似风声啊。 唔系风声啊，好似系啲人声啊。 哎呀，你唔使咁样吓人㗎啦，呢个山洞呢根本就冇其他人喺度嘅。係啦，我明白啦，係武明同史力奇尼呀，佢哋两个呢已经由外面嗰个洞口度入咗嚟呢度啦。 根本係冇可能嘅，佢哋两个点会发啲咁嘅声喎，我相信呀，一定係另有其人呀。 喂阿美呀，你快啲返嚟啦，阿美呀。科尼啊， 你掹一掹佢先啦。 嗯呀，绑得好实噶啦。 咁边个落去先啊？ 我啦。 好啦，最好要小心啲。 嗯。 慢慢嚟，慢慢嚟啊！心急系做唔到嘢噶。喂，掂唔掂啊，武明？ 当然掂啦。 你冇事啊嘛，武明。 哎，我冇事啊。哎呀呀哎呀，只不过撞亲我啫，唔紧要嘅。 正话听到仲有个人喺度大叫噶。 系希武叔叔噶，佢正话喺度瞓眼觉啊。 希武叔叔， 几乎俾你吓死我咯。 希武叔叔佢瞓得好舒服，而我咧就跌咗落佢嘅身度啊。 哎，其实你估错啦，我正话瞓得唔系好舒服啫。 系咧。做咩你会喺呢度瞓觉嘅？ 呢排我觉得人生好灰暗，而且好唔开心。 系咪你辛辛苦苦收藏嘅邮票俾人偷咗去呀？ 你话我辛辛苦苦收藏嘅邮票俾人偷咗，嗰啲邮票我收得好密噶，系一个都冇唔见到啊！ 咁因咩事你咁唔开心啊？ 我系因为嗰啲邮票啊！ 啊，系啦，系咪仲有其他人所收藏嘅邮票靓过你收藏嗰啲啊？ 咁啊唔系啊，我收藏嗰啲系世界第一噶啦，而且系好靓嘅添啊！我用尽好多心机噶啦。 我真系唔明咯。 总言之咧，你哋啲后生仔系唔会明噶啦。唉，我而家做咩好咧啊？ 啊，原来系咁嘅。 嗯。 原来希武叔叔觉得搏命咁收集邮票，已经系失去咗本来嘅意义嘅。 而家你只不过系一个拥有呢批邮票嘅人嚟，系咪咧？ 唉，我而家都觉得邮票唔好玩咯。 冇错啦，做人如果向住心目中嘅目标走咧，就算点辛苦都会觉得好开心、好快乐噶。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 所以希望叔叔喺山洞度瞓觉咯。 点解要选择呢度啊？ 系啦，正话听到嗰啲呻吟声啊，其实系希望叔叔嘅避寒声嚟。 我瞓觉都冇避寒声嘅。 仲肯认啊？ 我亲耳听到噶。 算数啦，咁啦，我今次吓亲你哋咧，我带你睇样嘢作补偿啦。 系咩嚟噶？船真系好大只啊！ 呢只船系边个嘅咧吓？只要修理好就应该用得噶啦。 我谂系咁，已修理下就得噶啦啩？ 就咁睇唔知噶，尤其喺船底都唔知有冇事。 好啦，试下坐船嘅滋味系点先？ 船帆穿晒噶， 而且都冇船桨添。我哋用手嚟撑咪得咯，快啲一齐试下啦！ 由我负责掌台。 喂，小心啲啊！只船就嚟翻啦！ 就是这样，我突然之间完全没了自信心啊。 这个情形任何人都会有的。 你都有？ 我现在就是这样了。 是啊，不只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恢复自信心呢？ 这就不多清楚了，看把这些东西一定要靠自己努力才行的了。 不过我现在没了心机再画设计图了。 我都冇心机写稿啦，一拎起支笔啫，脑啊一片空白咁。 真系唔相信，连你哋两个都会失去咗自信心嘅。 原因就系我一向对自己太过自信啦。 我啊够系啦。 唉。喂，武明爸爸，武明爸爸，武明爸爸， 做咩啊？力夫，使乜咁大声？我听得好清楚啊！ 武明爸爸，你快啲嚟海边睇下，我哋发现咗一隻船啊！ 乜啲狼冲咗隻船埋嚟咩？ 系啊，隻船好靓噶，而且仲有帆添啊！ 哦，系啊， 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去睇下先啦。 好啦，行啦 ，Loki 啦，你去唔去啊？不如咁啊，我哋海边度吸下新鲜空气啊！ 好啊，我哋去啦。总觉得有帆嘅船一定系好唔简单噶。 这船的确挺漂亮的， 制造得都挺精细的。 爸爸，我们可不可以要了这只船啊？ 船底穿了一个窿仔，现在还在入水添，似乎这只船是被人扔在这里的。 可能是这样。 既然是我们发现的，他就是属于我们的啦。 点得啊？我哋唔可以随便要人啲嘢噶噃。 爸爸，咁我哋应该点做啊？ 好啦，咁啊，唯有咁做系啦。我哋稍微修理下佢，应该可以航行出海嘅。 肯定可以航行噶。 咁我哋快啲整翻好佢啦。如果船主出现嘅话，咁啊俾翻人哋啦。相信船主唔会埋怨我哋擅自修理只船嘅。 咁整好咗只船之后又点做啊？ 好，咁我哋利用隻船出去环游下七个大海洋，好唔好啊？ 妈，好嘢！ 可以环游世界，太好啦！ 净系出到附近海域就已经满足噶啦。 唔怕噶，科尼，呢一只船咁坚固啊，系唔会怕大风大浪噶，你话系咪啊？ 咁啊唔系啊，些少风浪啊得嘅。好啦，我哋喐手整隻船啦。喂，洛杰啦，你都嚟帮下手啦，唔好企喺度咧。 哦，当然啦。 我都嚟帮手啦，好嘛？ 哦，希武叔叔，原来你都嚟咗啊！ 系啊，我虽然年纪大啲冇咩用，但都可以帮到手啊！ 唔好讲咁多啦，将只船搬上沙滩度先啦吓。 好啦， 开始。 而家我哋需要10条木材铺喺船嘅下边，等可以滑动先得嘅。 等我去找吧。 好呀， 跟住呢，我哋将只船反转佢，将个船底向天，要用啲木材撑住佢。 仲要啲斗木嘅工具添。 好啦，我返屋企攞嚟啊。睇呀，做啲油漆同埋木桶啊。 我同你一齐去啊。 好啊。 你一个人呢点拎得咁多啊。 唔得啦，我喺度看住只船囉。 我负责掌舵噶。 嗯。 啲细路瞓晒觉啦。 系啊，个个都好似好攰咁样。 梗系啦，佢哋个个都好落力去修理只烂船啊嘛。 我哋整好咗隻船之后呢，就出海航行下。 嘿，梗系啦，唔单止啲细路啊，希望叔叔同埋乐杰都好心机修理隻船噶，我哋一定要同埋佢哋去啊。 哦，咁真系好啦。 好啦，听朝又早起身啦，我哋都系瞓觉吧啦。喂呀，哇，好痛啊，好耐冇体力劳动啊，成个人都散晒咁啊。唉，我冇咩事噶啦。好啦，早唞啦，早啲瞓啦。 其实最落力就是爸爸。 哎呀，哇，哇，哎， 好啦，补好晒噶啦， 得啦，嚟啦，乐杰。 哦。哦。 喂，武明，你系咪想做埋我一份咁啊？吓？我明的，所以我只是游你游不到个地方咯。力夫啊，你做咩企喺度唔喐？快啲帮我拎啲油漆嚟啦！ 哦，油油是你的工作嚟呀，咁啲油漆梗系你自己拎翻噶啦。 我的工作啊，系游靓只船嘅咋，拎油漆咧唔系我的工作嚟，你快啲攞嚟啦！ 伯母啊，系咪咁样直线剪过去啊？ 系啊，直线剪得噶啦。 希武叔叔，你喺度做乜嘢啊？ 史力奇，你只船几时就整好啊？ 应该唔使好耐就可以坐得噶啦。 唉，点算好呢？ 嗯， 做完呢件工作之后啊，我又唔知做咩好咯。 你唔收集邮票，可以收集其他嘅嘢噶嘛？ 收集其他嘅嘢系乜嘢啊？ 有好多嘢都得噶，嗱。不如收集蝴蝶啊。 哎呀，唔得㗎，我表弟就收集蝴蝶囉，我而家先收集，几时收得嚟啊？ 咁贝壳呢？ 贝壳啊？ 又或者收集石头啊嘛。 收集石头？ 除咗邮票之外，梗有其他嘢有收集嘅价值㗎，希木叔叔。 妈妈，妈妈，妈妈，快啲啦！只船嘅落水仪式就开始噶啦。 哦，系啦，我即刻去啦。 妈妈，你做嘅船帆咧安咗上去噶啦，快脆啲啦，妈妈。 大家听住啊！我一声号令咧，你哋一齐推啊，推啦！ 船终于修好咗啦，武明佢哋而家脑海里边净系谂住出海航行呢一件事，唔止系班细路噃，乐杰同埋希武叔叔亦都非常之开心。 好啦，大家上嚟啦！ 好嘢啊！ 我谂到收集咩嘢啦？嗱，我收集植物啦，呢朵槟榔花是我第一件的收藏品啦。 咁啊，真的好啦，希武叔叔。 科尼啊，我要即刻翻屋企啊，因为我谂到会飞嘅船嘅新构思啊，今次一定会成功噶啦。 系啊，哥哥，你一定会成功噶。 再见， 我哋出发啦，大家一齐撑下。喂，妈妈，我哋喺附近兜个圈啦 吓。哦，你小心啲啊，爸爸，我翻去煮定饭你哋食吓，唔好咁迟翻嚟啊。 嘿呀，嘿呀，嘿呀， 哎呀， 呀，嘿，哎呀，呀，嘿，哎。喂，你哋都唔夹嘅，出奖一定要齐先得噶。嘿呀，嘿呀。 船出海航行，个个都好赞成噃。但系要航行去边一度咧，同埋几时出发呢，佢哋仲未决定到。 妈妈，你想拎晒呢啲嘢去呀？ 系啊， 我哋而家出海旅行噃。 但系未知目的地喺边度啊嘛。 咁啊系。 我哋会喺小岛度停留嘅，系咪？ 应该会嘅。 嗱，咁就一定要生火啦，煲啲茶或者咖啡嚟饮，又或者整啲班戟嚟食下咁样啦。 咁系啊，啲细路仔又跟埋去啊。 所以就一定要有啲准备咯，系咪？ 嗯。 仲未出得发咩？ 真系危险啊！ 冇事嘅， 你要小心啲啊！呢个时候受伤就惨啦。 放心啦，你一个人去啊？ 我哥哥最后决定不去啊，因为他说要争取时间赶起份设计图啊。 是咩？我仲谂住佢一定帮我哋嘅航海计划添。咦，仲未可以出发咩？ 执好啲嘢就可以出发噶啦。 系啊。我要拎上呢啲嘢去啊。 咪咯，妈妈话啲嘢全部都系必要嘅装备嚟。 冇明啊，咁我哋嘅目的地喺边啊？ 爸爸，你谂到未啊？ 哦，我都未谂到啊。 不是啊，这种花在我的收藏品中不算特别。你们是想搬屋啊？ 不是，我们啊。 是呢，你还没找到那只船的船主吗？ 没啊。 其实你出海就说啫，使乜预备那么多东西呢？ 准备啊，炸妥过咧，揸啲舵，准备好啦，立即左转啊，立即左转。 武明佢哋仲未曾嚟到咩？ 我未啊。 今日天气好适合出海玩嘅。 啊，到底目的地去边咧吓？ 我都唔知道噶。 啊，我就唔想去咁远啦。 点解啊？ 你知啦，我自己游水又唔系咁叻喎。如果一阵间遇上啲咩大风大浪，只船都会被吹翻噶。 咁嘅天气，睇怕都唔似有台风啩。 好啦，大家上船啦，妈妈，史力奇，科利，希姆叔叔啊，仲唔上船？ 希望叔叔你都去咩？ 哎呀，途中一定经过好多小岛噶，我想揾下睇下有啲特别嘅植物啊嘛。 哦，哎呀，小心啲啊！ 对， 哎呀，力夫啊，快啲上船啦！ 满座啦， 仲未噶，你呢度啊仲有好多空位啊，快啲上船啦！ 唔想啦，我怕上咗只船会沉啊！ 你唔喺度乱噏嘢啦，仲可以再多几个噶。 你见啦。 再多你一个问题噶，系咪啊，爸爸？ 系啊，今日个海都好平静啊。 我都系决定唔去啦。 点解冇胆鬼啊？四爸，我哋出发啦。 力夫啊，你真系唔去啊？ 系啊，我决定留翻喺呢度啊，我负责帮你看屋啊，所以咧，你哋可以放心去噶啦。 厨房有啲煮好嘅班戟啊，你随便攞嚟食啦吓。 多谢晒你啊！ 如果力夫都嚟埋就好啦， 我就识游水啫，但力夫佢唔识噶嘛。 虽然我游水唔系好叻，但系我都唔担心。 妈妈，个海好靓啊！嗬， 系啊。 一啲风都冇嘅， 爸爸不如用掌啊！ 就系噃，史力啊，你帮下我手啦， 冇问题。 你哋两个试下撑大力啲啦， 速度好慢啊！ 咁啊系咯，简直冇喐过咁啊！ 只船有喐噶，不过慢啲啫嘛。 我哋咁样点样航行？ 我知道啦，但我已经尽晒力噶咯。 唉，真系失望咯！今次真系冇办法摘到植物咯。 希武叔叔啊，有条新把咧，前面大茫茫，而且只船啊，速度又咁慢。 希武叔叔啊，你又咁快灰心嘅，相信好快会有风，我哋可以顺利咁航行噶啦。 嗯？啊？哎，志哥， 佢倒晒成咁，冇咩作用啫喎。 你会成咁嘅？ 都奇啦，点解我哋唔撑只船都会行嘅？ 因为开始有风啊嘛。 嗯。 哇，呢个岛好靓喎！ 我哋只船慢慢咁飘紧埋去啊！ 呢个岛上边咧，实好多珍贵嘅植物，真多谢你啊！冇明白。 你揾到珍贵嘅植物之后，先多谢我都未迟啊！ 一阵间咧，我喺岛度用啲石整个炉，即刻煲啲嘢大家饮下。嗱，所有细路仔咧，去到岛上边要同我收拾柴枝噶。 爸爸，我游埋岸嗰度绑好只船先啊！ 果然是有用噃， 系啊，嗱，咁证明我带咁多嘢嚟系啱噶啦。 讲又讲啊，呢个究竟系咩岛嚟咧？ 哇，唔该晒喎！ 仲有乜嘢要帮手噶？ 哦，等我睇下先吓。 其实咧，我想周围咁行下噶。 好啊，嗱，你四围去睇下啦。 嗯，你咧？ 我喺度帮伯母手做嘢。 大母，我帮你执咗好多柴枝翻嚟啊！ 哎呀，唔该晒你哋喎。 唔知呢个岛有冇人喺度住嘅咧？ 唔知啊，至少直至而家都未见到其他人啊。 我正话见到啦。 吓、啊，系点样噶？ 身材好细小嘅。 好细小啊？点样细法啊？ 同我唔上下高啦。 点样噶？ 我睇唔清楚啊，因为咧佢现一现身就出翻落草丛度啦。 啊，如果阿美讲嘅嘢系真嘅，咁呢度真系有人住喎。 冇明啊，你唔信我讲嘅说话吓？ 唔系唔信啦，不过都有可能会睇错噶嘛。 红药有三条，雌药嘅有七条咁多啊，系珍贵嘅花朵。嗯，哦，哎呀，仲。仲有好多添喎。好。好。好。哎呀，我从未见过咁嘅嘢㗎喎。哎呀，估唔到岛上有咁多珍贵植物喎。哎呀，是什么来呢？哦？嗯？哎呀，是个气压计哦。哎呀，指着落雨那一格的，看它的样子都是坏了的咯。哎呀，咁多小灵精嘅，哎，做乜嘢啊？你哋喺度做乜嘢？系啦，呢个气压计系咪属于你哋噶？喂，做乜嘢啊？你哋啊，系咪唔满意啊？系就同我讲声咯。喂，哎呀，冇埋你啊！ 阿美所讲嘅应该系叫做小灵精啊。 吓，系咁呢个咪系怪物岛嚟咯？ 话系怪物啫，但系佢哋性情非常之温顺噶。点解佢哋会？ 哎呀，我听到有人喺度嗌救命咁啊！ 系希武叔叔把声嚟啊！ 哎呀，救命！问你啊！哎呀！ Oh, 救我啊！ 小玲晶一向好和善噶，做咩突然间会咁嬲嘅咧？ 我都唔知点解，我只系见佢哋好嬲咁啊，都唔知道做咩嘢。 如果冇激嬲佢哋，佢哋又点会咁样？ 我正话只系敲过嗰个气压计啫嘛。 一定系咁啦，小灵精当气压计系守护佢哋嘅神灵嚟啊！ 咩嘢话？唉，咁点算好啊？快啲将嗰班小灵精赶走啦！唔该你。 点样赶走佢？ 哎呀，我就嚟跌落地噶啦！救命啊！ 有冇办法可以救到佢啊？ 等我谂下办法先吓。 唉，你哋快啲啲谂办法啦！ 啊，听住啊，希武叔叔，呢啲小灵精唔识得讲嘢，亦都冇听觉，而且视力非常之差。但系佢哋有好敏锐嘅感觉，所以你用力摇呢条柱就得噶啦。 啊！哎呀！摇！哎呀！摇啊！哎呀！哎呀！ 睇下佢哋感觉地面有震动，于是好不安，慢慢就会好惊噶啦。 哎呀！我冇晒力啦！哎呀！哎呀！我冇晒力啦！哎呀！ 咁样系咪真系可以赶走啲小灵精噶？ 哎呀！我要拎翻嗰个气压计走啊！ 唉，我劝你都系唔好咁样做啦。 怕咩？呢个气压计系坏噶嘛？ 你点知道系坏咗噶？ 嗱，而家天气咁好，呢个气压计竟然会黐住落雨嗰格，你话系咪坏咗嘅咧？ 不过喺呢度可以食到啲咁好食嘅 pancake 喎， 全靠妈妈整得好咯。 唔好咁讲，全靠大家帮手搬啲用具嚟就真。 嗱，而家咧又指住呢一架，即系表示有台风嚟咯。 有台风啊？ 哦，你唔使担心嘅，呢个气压计系坏噶嘛。 希武叔叔啊，你手上嗰个气压计可能并冇坏到噶。嗱，你望下水平线嗰度先啦。 哦。可能有台风嚟紧都唔顶啊！ 咁我哋即刻翻翻去啦！ 啊，如果途中遇到风啊，咁只船就可能会沉噶啦！ 啊，而家翻去仲赶得切噶！ 哎呀，咁难得嚟到啲咁有趣嘅地方，即刻翻去似乎太可惜啦！而且啊，我好想走去另一边睇下啊！ 我都想留低啊，好唔好啊？ 哎，但系我对呢班小灵精啊冇咩兴趣， 都系快啲翻去好啲啦！ 妈妈，你认为点样啊？ 哦，爸爸，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好啦，请大家等阵先啊。留在个岛度啦， 唔走住啊？ 冇错，好快就会落大雨噶啦，快啲搭好个帐幕先啦。 帐幕？ 你以为妈妈今次嚟旅行啊，唔会带埋帐幕嚟咩吓？ 我系咩？阿妈妈谂得真系周到啊！ 我哋首先将只船拉去安全嘅地方，仲要落咗帆添啊，知道嘛？ 得咗啦！ 将只船推咗嚟呢一度，就唔怕俾风浪冲走啦嘛。好啦，我哋翻去搭帐幕先啦，唔好净系坐喺度啦。哦，希武叔叔啊，我谂你都系好攰噶啦，你唔使喐啦，坐喺度啦，休息一下先啦吓。 对唔住， 我哋几个翻去搭帐幕得噶啦。你自己坐喺度唞一阵先，嗱，嗰度有棵树，你将船绑喺嗰度啦，咁就唔会被风吹走噶啦。你去啦。 我会。 我哋行啦。 哎呀，我要振作啲至得啦。哇，我从来都未见过呢种花噶喎。好、啊，哎呀，哇，咁多，又系新品种啊！ 史力奇，有冇雨啊？ 出边已经落紧雨，好快就会落到嚟呢一度噶啦。 喺度会淋湿身噶，翻去帐幕度咯。 唔怕。 你做咩啊？ 你感觉到有风嘛？ 哦。 迎住啲强风站立，等自己感觉一下啲强风嘅来势，系一种好美妙嘅感觉嚟噶。你话系咪咧？ 嗯。 你感觉得到嘛？ 我但系我唔想淋湿个身咯。 咁又系嘅。 唉，唔知啲小灵精佢哋会点样咧？ 佢哋一定系喺度等紧行雷闪电啊！ 行雷闪电？ 嗰啲小灵精喜欢将电储存喺自己身体里边噶嘛？ 储电啊！哎呀，下雨啦！落得好大啊！ 我谂啲雨唔会落好耐啩。 哎呀，你成身都湿晒啦！ 唔怪你啊。波尼啊，有我陪住你，你唔使惊噶。 咁系啦， 放心啦，唔会有事噶。 哦，今次收获真系相当丰富啊！ 因为台风逼近，武明他们被迫滞留在这个小岛上面。现在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等台风离开。不过没了只船，他们就没办法可以回到屋企了。 忘れないでね、そんなこと考えてや 帐幕系咁喐 啊，系要出去绑实啲先得啦。武明啊，你出去啦。 我知道啦。 武明佢哋坐船嚟到呢一个小宁晶岛嗰度，但系突然间遇上咗台风噃。武明爸爸知道冇可能喺台风到之前翻到去屋企，所以就决定喺呢个岛度过一晚啦。 如果这个气压计没有坏到的，那应该知道几时会停雨的。 照他指示应该很快就会停雨的了。 希武叔叔啊，等着风雨过了之后，你都是将气压计给那群小灵精好一点。 我不用指意啊，正好他们围攻我太过可恶了，我要带他们回武明谷啊。 希武叔叔啊，你已经找到很多珍贵的植物了，你拎晒他们回去的话，其实呢就已经是很足够的了，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 我呢的确是找到很多珍贵的植物，尤其是这一棵啊，在船旁边找到的。原来这一棵花呢有12枝红蕊，3枝雌蕊的。武明爸爸， 什么事啊？ 我想起了，你是不是叫我将船绑好在树那里，不是被那些大雨冲走，是不是？ 是啊，我是这样讲过。 是啦，我的确有这样听过，但是 你真的没将船绑好啊？是不是希武叔叔？ 我好像有绑到啩。 如果这船被浪冲走，那我们就回不到去了。 其实我们将船拉到上岸是没那么容易被啲浪冲出大海的。 等我出去看看。 那好啦，唯有是这样做啦。 我记得在那阵时呢，我想将船绑好，突然间就发现到一棵花，然之后啊。 武明。如果再迟10分钟啊，咁啊大件事噶啦！ 哎呀，怪希武叔叔做嘢真系啊！ 估唔到啲浪会涌到嚟呢一度，一定系潮涨顶啦！ 啲水咪跟住会退噶啦。 我谂会啩。 啊，雨势好似弱咗啲咁咯。 点样啊？ 只船冇事啊。 啊，好极啦！咁样佢系咪绑实咗啊？ 是啊，他怎么绑上只船啊？ 啊，真是好啦，哎呀，担心死我啊。 外面的鱼已经游了很多了。 这样就好啦。 啊，根据气压计指示，呢场大雨应该会停噶咯。 系啊，已经冇乜风啦， 而且冇听到啲雷声好耐添。 啊，而家啲雨停咗咯，瞓人瞓唔得咁早，不如我出去散下步先咯。 咁夜好难分辨啲植物系边一种噶。 哎呀，我知道，散下步啫嘛。 我都去散步啊。留在帐幕度啊，真系会好闷噶。 啊，我都出去一阵啦。 哎呀，大家冇啦。他们又嚟啦。 边个佢哋啊？ 咪就系佢哋咯，你睇下。 系小灵精啊，乜有咁多嘅？ 喂，四周围都系呀，仲会发光添喎。 系正话劈落嚟嗰啲雷，令到呢班小灵精身体充满咗电流啊！ 呢班小灵精点解走嚟呢一度啊？ 唔止系袭击我哋咁喎。 谂嚟谂去，只系一个可能嘅啫。 咩可能啊，史力奇？ 我知佢哋系想拎翻嗰个气压计，因为系佢哋嘅宝物嚟噶嘛。 是啦，一定是这样啊。希望叔叔啊，你快点将个气压计给他们啦，麻烦你啊，去啦。 但是啊， 这个岛所有的小灵精啊，似乎已经全部来齐晒啦。个气压计是守护他们的重要嘢嚟噶嘛。是你拎嚟的，应该由你自己俾翻人哋，快啲啦！ 但系我啊， 哎呀，等我嚟啦！ 爸爸，等我拎出去俾佢哋啊！ 咁啊，好啦， 你要小心啲啊，武明。 我会噶啦，妈妈。 武明真系好有勇气啊！ 你哋嘅气压计坐喺呢一度啊！放心啦，我系嚟将佢俾翻你哋噶。 哎呀呀呀呀！ 冇掂我啊！哎呀哎呀！好痛啊，我的脚被他电到好痛啊。 哎呀真的可怜啊，要跟你搽些药才行。哎呀， 乜你行路咁不小心的？我来啊，你有没有事啊？是不是弄得你好痛啊？ 我没事，不过有点痛啊。哎呀，吓得我啊。 哎呀， 啊， 你的头发啊。 啊，哎呀，我的头发啦，我的头发啦，是白毛，白毛啊，白毛啊，就发给我。 哦，你是不是被小灵精掂过你的头发呢？ 其实又唔使咁担心嘅。 太过分啦，都唔知点解小灵精会撞埋嚟嘅。 嗱，照下啦。 哎呀，真系啊，真系太过分啦，点算好啊？点算好啊？ 头发窿咗啫，嗱，好快会生翻出嚟噶啦吓。 咁都有排啦，翻到去个个都见到我咁样啦，都唔知点算啦。 唔怕嘅，唔怕嘅。 其实啦，咁黑啊，都唔系睇得好清楚啦。 哦、好彩啦，而家嗰啲小灵精全部走晒啦。诶、欸，阿玻璃人，你做咩事个喺度喊啊？ 仲赶得切噶，起身啦，武明。 子力奇啊，佢哋去边度啊？ 佢哋去找寻新嘅居所，一定系咁噶啦。他们是要找一个永远不会受人骚扰的岛做居所。 我觉得这些小灵精真的很古怪啊。 但是由他们的眼中看来，我们都是相当古怪的，是不是呢？ 史力奇啊，你做咩当时唔叫醒我？ 系咁噶，因为你当时瞓着觉，仲扯紧鼻鼾啊嘛。 你话咩话？你乱噏啦，我边有扯鼻鼾？ 对唔住，咁系我听错啩。 我以后都唔想见嗰啲小灵精啊。 我都系啊。 啊，科尼啊，你嗰条头巾好靓啊。 你妈妈借俾我噶。 原来妈妈咩都带齐嚟嘅。 哦，系啊。 唔该晒。今日天气咁好，阳光普照，我哋周围行下啦，好唔好啊？ 不如食完早餐之后去岛嘅另外一边嗰度行下啊！ 我相信嗰边一定有好多奇异嘅植物啦。 系咁，我哋行先，唔等你噶啦。 哦，等我睇下先啊。 呢一边好当风噶，寻日嗰场台风咧，我谂应该吹咗好多嘢埋岸噶啦。 你估会唔会吹啲宝石埋嚟啊？嗱， 哦，我谂会噶，话唔定咧嗰场风暴咧吹沉海度只船，将啲宝物吹埋嚟啊！ 好啦，我哋搵呢啲宝物啦。 好啊，好啊。 哇，有好多嘢喺度啊！ 哇，好多啊！ 哎呀，有个木箱喎、啊。哎呀，乜原来咁浅水噶咋？哇，个木箱好靓啊！啊，唔知入边有啲咩喺度嘅咧？哎呀，咩都冇嘅。 哎呀，嚟啦嚟啦，埋嚟啦呢边啦，嚟啦！哎呀， 我。 我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贝壳啊，你看看。 等一下先，我现在找着宝物啊。 是什么来的 哇，这只还漂亮啊，想不到有这么多，拿给白帽看，他就很开心。 嚟个， 哎呀，揾极都冇靓嘅贝壳嘅， 你唔好乱讲啦，要细心啲揾先至得噶嘛。 科利，科利，系滴咗啦，滴咗啦，我揾到啦。嗱，睇下， 哇，玻璃球里边会落雪啦， 我喺岸边个山洞度执到噶。 好靓啊！ 哇，呢支系咩嚟噶？ 嘿，又系我执到嘅，系一支望远镜嚟噶。好，等我送俾爸爸用先至得。 好叻哇，执到咁多好嘢！ 喂，各位啊，过嚟睇下啦！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史力奇佢有咩新发现呢？是什么来的？说来听一下。 咦？是个女人来的，是不是死了的呢？ 她根本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来的，你买去看看就知道 了。好像是个女王这样的。 似乎是了。 啊！我从来未见过咁靓嘅女人啊！ 系啊， 冇错啦，将佢放喺我哋船头度，咁咪几好睇？ 唔得噶，佢本来系装喺大船嘅船头度，唔啱我哋用噶。 嗰啲船系咪沉咗啊？ 有可能系噶。 啊，不如拎佢翻去武明谷，放喺屋前面做装饰啦。 但系冇对脚喎。 冇脚有咩所谓喎？ 快点救我啊！救命啊！ 希望叔叔啊！ 又是他叫救命啊！今次不知道做什么呢？ 快点来救我啊！ 我来了。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女王啊？不过你都知道她是一个木头公仔来的啫。 我是知道啊， 他到底有什么那么吸引你啊？是不是对眼啊？ 不知道啊。 他的头发？ 不知道 啊。抑或是我的靓头发被小灵精烧窿了，所以 麻烦你啊，出来吧，出来拉我上来吧，争少少咋，得了，还争少少咋，出来拉我上来吧。出来吧。 什么你这么重的，希姆叔叔？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好彩得你救我啫。 哎呀， 系啦，希姆叔叔啊，点解你会跌落下边噶？ 唉，我都唔知点解啊！我正话行过呢度咧，突然间咁啊跌咗落个洞。 你又系嘅，希姆叔叔，见到个窿喺度啊，咁都会跌落去嘅。 系喎，弊啦。 你做乜嘢啊？ 我啲 到底揾咩啫？ 我啲嘢啊，弊啦，喺下边啦。 到底咩事啊，希姆叔叔？快啲讲俾我哋听啦！ 你我个袋啊，喺个洞下边啊！唉， 你一定系漏咗喺下边啦。 咪就系咯，我做人啊真系大懵成咁嘅。出嚟嗰阵咧，我都提醒过自己噶啦，但系一样忘记咗。哎呀，弊啦！ 斯力尼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执翻上嚟？ 你仲想要翻嗰个袋啊？ 系啊，梗系要啦！我采摘咗咁多珍贵嘅植物，全部喺晒入边噶啦，真系麻烦晒你啊！我一定要报答你噶，唔该你。 唔使报答我嘅。啊，系啦，武明喺边啊？卒之嚟到啦，究竟咩事啊？ 武明佢啊，睇住个女王像睇到入晒神，中意咗佢咁啊！ 咩话？ 啊边系啊！我只不过觉得个女王像手工好靓咁啫嘛。 啊系啦，武明啊，呢啲嘢一阵间先再讲啊。而家嚟帮帮我手先啦吓。 好啊，冇问题噶。 我要落去洞下边帮希武叔叔执翻嗰个袋啊。 系啊，我正话跌咗落个洞下边啊嘛，但系上嚟嗰阵 希武叔叔你又会咁论尽噶？ 哎呀，我呢份人咧成日都系咁论尽嘅，麻烦晒你哋，我对唔住啊。 咁我而家咧就爬落下边，上嚟嗰阵记得拉我喎。 我知道啦。 我都帮埋手啦。嗱，你要小心啲喎。点样啊？见唔见到啊？ 我仲未曾落到下边噶。 哦，系喎。 我见到啦。 真系好劲啦！我个袋入边啲花，冇整烂咗啊嘛。 我都唔知噶。好。 做咩啊，斯力奇？ 等一阵先啊，我有啲发现啊！ 哎呀，嗰只咪我哋嘅船嚟？ 喂！ 系金鲤啊！ 四伯同伯母差咗只船过嚟啊！ 快啲叫四伯嚟啦！快啲啊！是啲含金嘅矿石嚟噶，武明爸爸一定会好惊奇顶啦。武明爸爸，你打算将呢啲金块点样处置啊？ 等我谂下先啊！不如将佢放喺花坛嘅周围啊，闪闪生光，一定好靓噶，系咪啊，妈妈？你话咁做好唔好啊？ 哦，系啊，咁一定会好靓嘅啫。 武明居然中意个木头公仔，仲多过中意我啊！ 玻璃啊，我送咗呢个玻璃球俾你啊，好靓噶。 我唔要啊！ 既然玻璃唔要啊，咁不如我帮你要咗佢啊。 武明一家的海上探险就是这样完结了。不过下一次如果要再出海航行的话，最好就先做好周详的安排，是不是啊，武明爸爸？ ずっと僕のこと